府纵容政制问题继续存在，即使民主派在区议会选举大胜，亦都不可以熄灭市民对民主普选的追求。哥伦比亚的工会和学生在一个星期内发起第二度的全国性罢工罢课，几千名示威者在当地星期三下午起聚集在首都波哥大国会大楼外的中央广场，陆续有更多人到场声援。民众不满政府的经济政策，包括提高领取退休金年龄、下调最低工资等。上周末警方镇压示威，触发警民冲突，造成三人死亡，包括一名18岁示威者被警方的催泪弹击中之后伤重不治。事件更加令到示威演变成更激烈的警民冲突。全国罢工委员会要求与政府代表对话，追究涉嫌滥暴的警员。总统杜克早前表示，全国的民选省长和市长将会与社会各阶层对话，但强调政府不允许暴力活动持续，将会采取一切手段确保公共秩序尽快恢复。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较凉的天气。本港方面，今朝早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寻日低3至4度。在上午10点，强烈热带风暴北面集结在雅蒲岛之东北偏北大约3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早天气清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6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69点，跌84点，总成交金额22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1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57点，升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系报199.9，升6.7；腾讯控股334.4，跌6毫；新上市的康龙化成系报43.3；小米集团9.08，升3.5；中国粮油控股4.03，升8.6；首控集团系5.1，升5仙；融创中国39.05，升1蚊；美团点评104.2，冇起跌。友邦保险80.25，升4.5；中国平安90.6，跌6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29，英镑10.122，瑞士法郎7.843，澳元5.3，加元5.893，新西兰元5.031，欧元8.6168。每百日元对港元7.15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782。日经平均指数报23,446点，升9点。港金现价报13,61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7.05美元，卖出1,457.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啊，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荃湾路去九龙方向环宇海湾呢一段咧，就已经回复正常啦。咁不过后少少咧，屯门公路近住恒丽苑呢一段咧，去九龙方向就慢车。咁重复一次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环宇海湾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呢一段咧系正常嘅。咁但系后少少咧，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恒丽苑呢一段咧就慢车。咁啊，较早前啦，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南田救护站咧又有交通意外啊。咁有一龙尾就去到开源道回旋处，咁就系鲤鱼门道啦，去油塘方向近住南田港救护站咧就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呢一段咧就挤塞，龙尾去到开源道回旋处嘅。咁顺带一提啦，后少少观塘道咧之前有意外，虽然清理好啊，咁而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都系慢车，龙尾就去到启业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交通正常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

粉红猪。 浅粉红， 你做咩？ 你攞 个 桃红话俾我听，有咩两个颜色有咩分别 啊？ 桃 红 好艳噶， 好艳噶咩？ 系啊，即系直头见到只眼，哇，痛嘅艳到你， 冇 咁夸张啊！ 系 咯，桃花嗰只系咯， 佢呢只开得唔靓嘅桃花， 我呢只系樱花。 佢根本系啦，佢呢个 咁啊，迟啲，迟啲 系啦， 樱花虾。 诶，咁啊 OK 喎，好似高级咗。 樱花虾 系啦， 系 啊， 咁系凉咗少少嘅，所以咧，即系我哋两个适应翻个四时变化、天气转变嘅朋友咧，我哋就转翻件厚衫咯。 哦，系咯。 你呢啲漠视呢一个自然嘅，系咯。 我住喺个香港市中心咁样，暖啲，比较窝心嘅，都有暖嘅。 系啊。 二十度气温，相对湿度6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我唔知你哋玩咗呢个转季游戏未啦？ 未。 我觉得每日都喺度喺个。边缘度谂啊，今日转尾咧， 其 实 因为你哋咧住得比较远啊，嗬，咁、 啊、 所以啲天气咪凉啲， 真系凉啲噶，我哋真系温好嘅，朝早起身咧，啲风成日嘭嘭声喺啲窗罅度扫嚟，跟住落到街其实又唔系真系咁冻，即系就系嗰个区令到你 高系咪？ 其实又唔系真系好高，系、因为嗰度都系填海填出嚟嘅啫，然后都系廿几楼咁样，但系总之一出翻市区咧，就会觉得突然间暖翻咯，真系。 唔系，即系你未去到话新界偏远地区再低一两度嘅， 唔系，但系相对地喺市中。心咧系暖心，真系暖啲嘅。 系啊，但我讲紧嗰个换季游戏咧，唔系净系每日着唔着长袖或者厚啲嘅衫咧，系讲紧即系我哋嘅衣柜咧，使唔使已经将个冬季嗰格咧，好似个糖果盒咁样咧，拱翻出嚟。咁、我琴日我老婆咧就已经 连埋大千玺啦， 系啦，连埋工人姐姐咧就已经做呢个游戏啦。佢啊先叫我勒令我咧，就同两个细路就撤离嗰屋企嘅范围。原因就系呢啲即系唔帮手唔做嘢， 唔好搞破坏。 佢话你三仔就走啦，咁样咁我三个就流离失所咗半晚。到翻到嘅时候。 请问 系咪翻老家度兜兜圈啊？咁、 okay, 我翻到屋企之后咧，哇！真系佢两个搞掂晒，换咗即系焕然一新，唔单止执 当佢落当佢流， 得两个都执得晒啲嘢啊嘛！最重点系咩咧？我中间翻嚟嘅时候咧，我即系翻过嚟一转咧，我见到个工人姐姐攞住个袋咧，垃圾袋里边就有几样嘢，佢好似咧。一个嗰啲叫咩小偷咧，俾人哋撞破咗好事咧，佢、就话：阿 Sir， 唔好意思俾你见到添咁样。跟住话做咩啊？ 不如咁讲啊！ 我呢啲袋系我噶，跟住佢就话：但系妈妈话你从来都唔用。 哦，乘机走咗啲。 好啱晒。 哎呀，即系呢个好痛苦啊！到我夜晚翻去即系大兴问罪之师嘅时候，我老婆话。俾你见到添咁样，我话不过算啦，你讲得啱，我 从来好耐冇用先。 系啊，嗱，你哋都呢个执屋里边必经嘅过程嚟噶，系咪？ 唔系，所以我唔怪即系 Win 要洗走你啦， 系啊， 因为佢谂住吓有啲嘢 要出招啦，系时候见到啲嘢，哇，七年都未走， 即真系噶，要有，即系当你所谓换季执下衣柜嘅时候咧，你少不免就发觉成季都冇用过噶咯。你屋企多唔多呢啲唔等使嘅嘢？ 其实都多嘅，因为我系一个几混乱嘅人嚟嘅，咁我啲嘢摆咗翻屋企，有时嗰阵忙咧，我就唔理。就唔理噶啦， 劈埋一边， 都未必系一边添啊，即系咧全台都系嘢咯，即系其实我见到嘅，不过我接受到，我觉得乱啫，佢干净啊嘛，我又揾到啲嘢， 乱中又有罪喎， 系啦，不过就有时咧，阿妈见到就顶唔顺，佢又会执咗，咁但系执咗之后咧，我要揾翻嘅时候，我又唔知喺边啊，跟住就会成，因为我又要出门口先揾咧，然后就喂喺边啊喺边啊，咁成日都好似好急咁。 但系讲嗰啲系即系你好耐都冇用啊，即系 买咗翻嚟嘢啊， 系啦，弃之无味，但系用都唔用嘅嗰啲咧， 都有嘅。 特别你旅行可能成日都买埋晒嗰啲纪念品， 我唔买嘢噶， 你唔兴嘅， 系啊，旅行我唔买嘢，因为我惊一买嘢 封定 我 度， 系啊。就知道去南非咧， 系咯，我唔系啊，我唔系啊，我唔系啊，真系，哇，呢招好绝喎，真系， 我唔 会 理佢啊， 七八年噶啦，都已经，个个 friend 都话可唔可以咩，去日本啊，去伦敦又唔知带啲咩翻嚟，冇噶啦，嚟咯，买嘢， 我平安归来就系最大嘅礼物啦， 系啊系啊，我哋我啱啱出现已经系最大嘅礼物， 系啊，唔系，但系最后咧，我老婆同我讲，佢就话，其实你都唔使点换季啦，佢话你冇发觉你好多衫咧，冬季嗰啲衫咧都唔会点着噶啦。即系特别而家个天气咧， 冬季嘅衫唔会点着。 特别你嘅意思系香港冇冬天， 香港嘅，因为嗰啲长大口褛咧，嗱、我回想起我旧年嗰个冬天咧，我真系冇着过嗰啲长大口褛，我印象中真系。 但我印象中呢几年嘅冬天咧，都唔系话冻嘅，但有几日咧。是好冻好冻噶， 突然 之 间 系啊系啊，咁你就要翘起手指揾佢出嚟噶。 系啊，嗱，即系唔系冬天香港嘅冬天咧，即系你知嘅啦，出面冻，商场更冻噶嘛。 商场唔系商场暖噶嘛，唔系咩？ 我唔觉得系， 我觉得系相反嘅都系，即系咧，即系香港嘅嗰啲室内地区， 即系永远再冻啲。 系啦，即系。夏天嘅时候你好热啦，入到去就会好冻嘅，啲冷气开到好大嘅。但冬天嘅时候啊，你哋冻啊嘛，我就唔开啦，跟入到去就好焗咯。 系咩？ 你覺得香港、啊、我唔係咯，早早陣子咧，譬如即係突然間由28、29度咧，去到咪23、24度咧，跟、 啊、 住其實都係叫涼咗啊嘛，佢個冷氣都係依然咁強勁咯，即係話呵，其實都唔會因應翻出面嘅天氣啊，因為香港冇暖氣噶嘛， 啊唔係啊， 香港冇暖係唔係唔開啊，冇暖氣噶嘛，我哋個機制，但係外國唔係， 佢有嗰個功能嘅，唔使開啫嘛，佢都係冷暖風咁出啫嘛，你用嗰個所謂空調， 係啊，同埋 冇人開 嘅 真 係， 冇人開咯，冇人開㗎。 主要都係開冷氣，咁所以我見我哋香港咧啲人係會著得比較厚衫、厚褸，嗰啲 hoodie 可以咁樣即係有帽嗰啲咧，嘅畫毛衫咧，我哋咁多即係咁多可以大埋就。 今日我出門口已經見到有人攬緊頸巾啦。 唔係嗰啲係忍咗好耐啦， 終於都可以出啦， 即係頂唔順啦嗰啲。 唔想等到12月1日先。 我上個禮拜明明都唔係太凍，我見到有啲女士咧頂唔順嗰件皮褸咧都著咗出嚟，可能佢話：我11月底咯， 係啊， 人哋嗰啲咩美國感恩節都嚟曬啦，火雞又劏埋啦，我件皮褸仲未著得出嚟啦。 而家冬天，而家秋冬季啊嘛，即係而家秋同冬嘅交界啊嘛，咁進入12月嘅先係叫12月、1月2月中啦嚇，都係先係叫凍咯。 明我哋。以前一早換咗季㗎啦， 唔好再講翻以前啦。 唔係，我知，所以當你換季嘅時候咧，我琴日嗰個做法咧，直情係真係將嗰啲最厚嗰啲咧都冇再攞出嚟。 咁執咗幾耐俾姐姐啊？ 執咗好多啊都， 咁咪好咯，哇！佢大丰收喎， 系啊，唔系我知道应该咧，真系有好多嗰啲大厚褛咧。我谂各位你都好耐冇见过佢啦，你都唔知道咩场合会着啦。即系讲香港，你外地都仲可能喎、 啊， 真系。 嗰啲褛咪唯有系真系等待你去谂住冻嘅地方，跟住先攞出嚟再出鞘、 啊。或者做乜入边全部唔着衫咯，净系着嗰一件出去，可能都着、 啊。以前香港啲人着嗰件北面嗰件啊，北面嗰件羽绒咧，为咗着到佢咧，里边着件白色短。就底衫，都唔知咩着法嚟嘅，真系。 共你吃最冻的雨落，已是会察觉温暖动人感觉。缓步望着夜雨散落，炎寒仍代表快乐。北风多冷漠，就算你那衬衫太薄。亦是会有我一个热情肩膊，然后仲下又再降落，全程沉睡了，亦会因这梦唤醒自觉。回忆里没有冬季，但有你的一切，只要共你拥抱，已是炽热到底。因你用吻蒸发，是我眼中一切，震动了天，灼热了海，那火势。北风多冷漠，就算你那衬衫太薄。仍是会有我一个热情肩膊，然后总下又再降落，全程沉睡了，亦会因这梦唤醒自觉。回忆里没有冬季，但有你的一切，只要共你拥抱，已是炽热到底。因你用吻蒸发，是我眼中一切，震动了天，灼热了海，那火势。即使走遍世上，哪怕到海角漫游，冷暖气候视乎同伴与否。但有你的一切，只要共你拥抱，已是炽热到底。因你用吻蒸发，是我眼中一切， 震动了天，灼热了海，那火势。 回忆里没有冬季啊，郑伊健啊，咁你嘅回忆里边有冇公厕咧？ 回忆里边有冇公厕？ 系啊，有啲人有啲人唔去噶嘛。 我唔会 避得就避噶嘛。 系啊，我好男噶。 系啊，你好男噶。 地方都去到嘅 ，O K。 唔系咁，男仔真系好啲嘅。 好啲啦，咁我想 你真系系认真咧。你外露嘅地方唔系太多咧，所以就 O K。 咦，佢睇小你喎。 外露嘅地方唔系太多。 睇小你喎，兄弟。 咁啊咁嘅，相对上 都真唔抵得喎。咁样公开挑衅你喎，佢而家你快啲为自己嘅尊严攞翻一战啊！真系。 咁又有几多咧？即系净 咩叫唔多啊？ 我只系 点样知道唔多啊？ 讲只系讲 Mimi 先啊，只系咁样讲呢个啫。 你睇佢个样而家几恐惧。 冇啊，我睇佢点样讲啫嘛。 系咯， 你继续。 冇啊，即系咁啊。如果譬如你去设计嗰啲就唔同啦，系咪？可能会多啲啦。 系咯，每个人都唔同噶嘛。 系每个人都 可能佢好宏伟噶啦。 宏伟都系咁，都系都嗱，点比你都唔够女士系多系咪啊？即系外露范围系咪先？ 要计下条数先，要计条数先。 咁复杂。 有啲小朋友去厕所咧，都系成条裤除晒。你有冇见过 小朋友？ 有啲叔叔都系噶，唔知点解。 咁我真系冇见过。 系咩？喂，我嗱，我唔知有冇去男厕，我唔知。 有啊，咁啊，当然啦，你梗系睇唔到啦。 佢真系去条裤管去到落个底脚。 我有见到嗰啲都除咗一半噶，好搞笑。 可能系咁，人去到某个年龄咧，佢开始唔介意别人嘅目光噶啦。 系啊系。 咁可能佢又是但啦，自己方便就算啦。 系啊。 咁但系条裤都会跌到我地下噶。 佢唔会跌晒嘅， 佢膝头哥仲微微向外撑顶住。 系啦，仲顶到啲嘅，可能佢覺得咁樣，可能會方便啲啦，真係嗱。咁但係你去咗咁多次公廁咧，嗱，你有冇數過？你見過一個爛得最多嘅公廁係爛咗幾多笪地方？ 爛係爛門啦 ，OK。 嗱門啦， 爛門啦，爛嗰個撳嗰個即係簡易有即係簡易樽冇簡易啦。 係啦係啦， 冇紙巾啦，算唔算爛？ 冇紙巾 就未必係間間有係咪啊？ 通常都冇咯， 係啦， 公廁就 正佢哋正常都有配俾你嘅。 連呢啲我哋都唔知，我哋係咪有嗰個福利，我哋都唔知。 因為咧呢個一個謎語嚟㗎， 仲有爛味啊，啲味都人都好爛嘅。 呢個已經長久遠 啦，呢個唔算啦，真係。 呢個已經係成為咧，哦，你想知道邊個公廁啊？唔懶嘅， 你攞鼻韻啊嘛， 係啊，攞鼻韻。 唔係因為咧，今日大家睇到啦，審計署報告啦，就話食環署嘅公廁維修就好差啦。但係佢其中一個好震撼嘅地方咧，就係佢話咧，佢哋揾到有一個公廁係有29笪地方係爛咗嘅。 哦，咁跟住我即刻細眉細眼， 一個公廁可以爛到29樣嘢咧，都好難嘅咯。 咁佢有10對門都爛都10樣啦。 佢唔會計一樣 嘅 啫嘛。 好微細嗰啲啊，可能崩咗個角仔咁樣，又係一個。 嗱，佢話佢呢度都冇寫曬出嚟，佢數咗幾樣啫。佢話首先有嗰個衫褲嘅掛鈎啦。即系通常喺埲墙后边嗰个挂钩啦， 系啊，嗰对门啊，佢有挂钩俾人哋，譬如方便挂个袋， 系啦，咪嗰个咯。我见过通常都系咧掉咯，你以为挂落嚟咧，佢断断， 咁啊系， 佢明明系12点啊，佢变咗6点掉落嚟，系啦。 好多时，其实如果咁讲啊，你有边个篮球场嗰个篮球网啊，入樽嗰个网系有喺度嘅？ 有啲有嘅破破烂烂， 系 啦，佢系衣物挂钩啦，厕纸架啦， 系 厕纸架，我谂烂嘅程度咧，我喺我哋公司都见过，佢咧唔系有个好大嗰个圆饼咧，我谂类似一样嘅啫嘛， 冇咗个盖啊， 佢个盖咧系成个咧，好似唔系好似整蛊你咁样咧跌出嚟噶， 哦， 当你谂住 拉嘅时候，砰一声， 哇吓死我，以为日本嗰啲综艺节目啊，吓恭喜你啊，你得 到四格个厕所个四埲墙即刻 系啦，即刻分开晒，原来嗰嚿嘢跌咗出嚟，哇我。成程捧住佢咧，就又要用力，我又要捧住佢，哇！幾咁尷尬啦，佢突然間甩咗出嚟，係啦，佢呢個就話嗰個廁紙架又爛啦，廁板都爛啦。 啊，廁板爛係有噶， 廁板爛係都幾常見噶。 你見過爛成點啊？ 面嗰塊咯， 係啊， 可以 有冇咯？ 係啦，冇啊，我冇都會噶，係啊，冇。 但佢唔係冇曬噶喎。 哦， 佢会俾你见到佢曾经嘅残骸系喺个存在过嘅， 咁好过分。 譬如佢咪有个翅板，唔系翅板，佢咪有个叫连接位咧，铺喺上面，你要咁样拉开噶嘛。我试见过几次喺男厕里边咧，佢嗰个所谓嘅翅板咧，就净系得翻咧嗰个开关节口位咧，有个黑色嘅一个薄口，但前面冇晒嘢嘅。 哇，嗰两块板冚嗰个盖又冇啦， 你净系见到佢依稀曾经有个开关，我话 边个 度咁系啦，咁样同埋点解会整得烂嘅咧？我而家都系谂唔明点解会 整得烂。会唔会真系有人特登攞走咗屋企做第二啲用途？ 唔会啊，咁佢都话嗰个锁诶， 嗰 个螺丝 位仲喺度。 咩即系你一定唔会人用手嚟揭起佢噶嘛？ 系冇错。 咁嗰啲用脚踢嘅，踢多几下，砰砰砰咁 就烂 咯。 特别系佢 脚隔篱，我真系用手噶。 哎呀，傻仔，你唔好掂个麦，一阵间你。 即系你徒手定用纸巾嚟？ 我唔会豪迈地成只手揿落去度，我都系用手发开佢咯。 跟住点啊？又再舐舐口水。 咁咪跟住你就嚟去。 我冇，你只手冇再处理 咯。 哇！ 但系你只手掂完块板又掂自己喎。 都系掂自己喎，我都算哪吒噶啦。 你唔会真系掂到自己？ 你直情 系 渣渣 嗱，你坐低咗，咁然之后你都系清洁，你都系隔住张纸巾啫嘛。 但系你无可避免。都会有一条汗毛掂到你的皮肤噶噃， 我接受到咯。 你明唔明点解你的身体状况而家咁样？ 只系咪谂住攞个姿势喷到全身啊？ 喂，唔系、啊，你已经超越咗我咯。嗱，我都一句，我系哪吒，你系渣渣， 唔系、啊？ 即系我系一定攞脚踢。喂，那个板好污糟噶。 阿 Chris 讲紧佢放落嚟，你系讲佢踢上去咯。 唔係啊，我兩個都用手， 兩都用手啊，佢唔得噶，你信我。 下次唔好同阿 Chris 握手啊。 係啊，你嘅演藝事業可以延長多十年最少。 係 啦，好大件事啊，真係。係 啊， 嗱，可能唔係咁樣咯。仲有揀液器咧，亦都係爛咗咧。 咪就係話咯，有佢喺度，但係撳唔到咯， 撳唔到咯， 冇貨咯， 係啊，都冇嘅咁啊。 咁佢仲有十幾廿項咧，都未數出嚟㗎。 如果我哋晏啲一齊數，不如 晏啲真係一齊數下。 真係唔好意思。 咁亦都，如果你有去過我哋香港公司咧，不如你幫我哋。汇报一下咧，污糟啊、烂啊嘅情况咧系点咧？面书等你留言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聯同消防等部門組成的安全小組在理工大學管理層陪同下早上8:30進入校園。警方爆炸品處理課人員搜查校園多個樓層和天台，進入多個實驗室和倉庫，包括癌症生化研究實驗室，檢查實驗室內的易燃物品儲存櫃，櫃內仍然有一批化學品，台上亦都有幾支支裝石油氣。另外，警方鉴证科人员带同地图到校园几处查看情况，爆炸品处理组人员亦都有执起遗留在校园纸箱内的玻璃樽检查，暂时未见有拎走证物。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签署《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在北京，外交部发表声明话，坚决反对美方签署所谓的法案，是严重干预香港事务，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赤裸裸的霸权行径。声明重申，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政府和势力都无权干预。美方签署法案罔顾事实，颠倒黑白，公然为疯狂打砸烧、践踏法治、危害社会秩序的暴力犯罪分子撑腰打气，只是会让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广大中国人民进一步认清美国的险恶用心和霸权本质，只是会令到中国人民更加众志成城，美方的图谋注定失败。奉劝美方不要一意孤行，否则中方必将予以坚决反制，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必须由美方承担。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签署《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特区政府回应对法案成为美国法律表示强烈反对，对美方无视港方多次就法案提出的切实关注表示极度遗憾。发言人说，法案明显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既无必要亦都毫无理据，更加会损害香港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和利益。发言人重申，外国政府和议会不应该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特区的内部事务。发言人又说，法案不合理，以人权和民主为名，但实际上部分条文涉及出口管制和香港执行联合国制裁措施，根本和香港的人权和民主无关，更加会向示威者发出错误信息，无助缓和香港局势。 特区政府希望美国政府采取务实态度，以香港同美国嘅互惠关系同美国喺香港嘅利益为依归，维持对香港嘅经贸政策同原则立场，继续尊重香港作为一个单独关税地区嘅地位。公民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公民党党魁杨岳桥说，特朗普签署法案反映国际社会过去半年一直留意和认同香港人抗争的努力，并密切关注香港局势。杨岳桥说，特区政府要清楚知道，法案正式生效之后，本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并非理所当然，政府有责任令国际信服香港有一国两制，并提供基本法对香港的人权保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早天气清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6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32点，跌22点，总成交金额293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8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54点，升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99.9，升6.7；腾讯控股337.4，升2.4。新上市嘅康龙化成系报43.15，小米集团9.11，升3.8；首控集团5.1，升6仙；中国粮油控股4.05，升8.8；美团点评104.5，升3毫；融创中国39.1，升1.05。友邦保险80.4，升6毫；中国平安90.8，跌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9，日元109.48，瑞士法郎0.999，澳元0.677，加元1.329，新西兰元0.643，人民币7.029，英镑对美元1.293，欧元对美元1.101。日经平均指数报23,453点，升16点。港金现价报13,610.10，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6.78美元，卖出1,457.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啦，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蓝田救护站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一带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系正常噶，红磡海底隧道香港去九龙正常，咁九龙入口都系比较繁忙啦。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弥敦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着金巴利道一段慢车，龙尾就在佐敦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着九龙湾港铁站一段就行车缓慢的。另外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秀茂坪、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屯门公路深井东村九龙和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上水。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刘以唱嘅香港， 雅思嘅香港。 西西的香港， 李碧华、黄碧华、 董启章的香港， 在香港作家眼中，香港是怎样的呢？ 电视节目《午夜广场》，文学放得开。今集《香港有乜好》， 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我听日约咗人去集会，冇时间陪你了。 咦，新闻报道话那个是非法集会，出席的人都有机会被控非法集结，你不知道吗？仲有，而家呢啲活动成日都演变成暴力冲突，甚至周围纵火同刑事毁坏，搞到香港立立乱。你同你啲朋友都唔好去，唔好助长暴力，我哋先可以快啲过翻啲平静安乐嘅日子。 风骚快活人，原来我都唔算最污糟，尚算干净嘅曾志豪。 风骚快活人无端端俾咗个机会佢去赢咗一注，我真系睇唔过眼嘅桂花田。 风骚快活人， 你唔问下讲唔讲名嘅？ 這個、世界都唔理噶啦，依家你唔出声，我唔出声噶啦。 敌不动我不动， 梗系啦，梗系啦。我觉得自己仲系依然系干净嘅梁彦忠。 丰收 快活人，风头火势，唉，原来佢可以高一格。喺我眼中，佢嘅清洁程度真系低到无可再低。但系点知多咗个年轻人，原来可以更低的。好啦，俾翻半格分你企高一级少少啦，但系我都会长期监视住你，睇下你嘅整洁程度嘅系啊 ，OK？ 佢系边个？佢咪就系佢话佢自己高人一格，整洁程度高人一格嘅曾志豪。 正確嚟讲系高人一个次格，系冇错，我系唔会攞只手去掂嗰个厕所板啊，我会攞脚踢佢啊。不过我都知嘅，睇得多咧咪会烂咯。同埋我极度怀疑，系咪因为真系有啲人咧系踎喺个厕所板上面嘅？所以你知啦，咁你估真系大笨象会跳舞咩？咁样摘法，个板唔烂就有鬼啦。喺呢度，我要衷心咁样去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冇错，喺呢度。我要衷心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他救了我哋一命。嘿嘿，离晒谱，冇错，多事在呢度。我要衷心感谢美国特朗普，他终于都签了。嗱，你咪讲啊，你仲讲、啊？他终于签了特赦，两只火鸡、面包同埋牛油免受屠宰，救了他哋一命。我要代表火鸡界。向佢感到自豪同埋致敬，耶！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梗系啦，特朗普就救人一命噶嘛，你估我讲咩嘢？就系要感谢特朗普，估唔到佢真系终于都签咗特赦火鸡呢个面包同埋牛油。嗱，佢系有权唔签噶，你知唔知啊？因为咧，大家仲记唔记得啊？佢上任嘅时候咧，佢曾经咧又系特赦过火鸡咧，佢有咁样讲笑讲过，佢话。我同奥巴马嘅政见系好唔同嘅，不过至少有一样嘢咧，我唔会推翻佢嘅决定。嗰阵时佢想推翻佢个医疗方案啊嘛，佢但系至少呢样我就唔会推翻嘅，就系特赦火鸡嘅传统。系啊，大家先至咧，哇松口气咋？你知特朗普不按牌理出牌噶啦，估唔到特赦火鸡呢件事咧，即系我谂对香港人嚟讲咧，真系会觉得从未试过咧咁能够感受到咧，即系得到赦免同埋人救一命嘅嗰种嘅即系嗰种嘅接近啊！咪因为我哋成日去街市买餸。你边只鸡得到我哋赦免先得噶？我哋细个成日都话买只鸡翻嚟啦，三日唔埋两日就锯咗噶啦嘛。如果有僆仔话想将佢喺屋企养多两日咧，阿爸阿妈都话你嘥米饭噶嘛。咁啊，火鸡特赦咧，亦都成为咗特朗普咧同啲传媒啊，又或者同啲政党咧打交道，同埋即系攞个位嚟抽水嘅绝佳机会。譬如咧，即系上次就话我唔会推翻奥巴马特赦火鸡嘅传统咧，就系佢上任嘅时候啦。咁佢琴日咧特赦咗呢个面包同埋牛油咧，系两只火鸡嘅名嚟噶。咁佢讲啲咩咧？佢讲咗两样嘅。佢话民主党咧成日都嫌我讲美国嗰个啊，美国嘅民主党咧成日嫌我对火鸡太仁慈。跟住啲人已經笑啦咁樣，因為點解咧？火雞同土耳其都係 Turkey 咧，個就同音嘅。佢就話啦，但我要話俾你聽嚇，同之前嗰啲證人唔同啊，我同你係真正見過面嘅火雞，因為啲人成日即係話佢 卷入咗呢一个即系通敌嘅风波里边啊嘛吓，又话佢会干预人哋嘅内政。咁啊，再加一句咧，佢就话啦。呢两只火鸡咧，你就要保持冷静啊！不过你哋下个礼拜四已经收到全票咧，咁样系，因为佢又俾人哋面临呢个弹劾。嗱，我觉得咁样呢、这个都算系一个咧，即系政治人物咧。无论你觉得佢几咁疯狂、几咁癫都好咧，啲人成日都觉得特朗普讲嘢系傻噶嘛，即系不按牌理噶嘛。但喺呢啲地方咧，佢仲可以有一种美国人佢哋嗰种嘅幽默，系咪？同埋有嗰种风度。佢擺明係唔妥你，即係嗰個彈劾嘅啦。如果你睇翻新聞咧，當佢哋即係眾議院開會嘅時候咧，佢直情話我睇都唔睇啊，嗰、那個咩聽證會我睇都唔睇，極度蔑視。咁但係咧，起碼佢喺言語上面咧，佢都仲識得同你幽一默。係啊，我都呢兩隻火雞都收到全票要去出席個聽證會啊嚇。咁啊，你要保持冷靜啊。嗱呢啲咧都係我哋應該要學習嘅，因為點解咧？即使你面对几咁唔如意嘅政治环境，你系好唔中意有一种咁嘅结果噶啦。你与其硬邦邦咁样，咩都强力谴责啊，系咪？咁你不如试下咧，就适应咗佢，面对现实，系咪？即系特朗普咁样，佢都要面对现实噶，系俾人弹劾噶啦。咁点咧？最紧要系咩啊？佢都要同佢选民交代噶。所以咧，我哋见到嘅放生火鸡嘅同时，其实佢可能都希望、啊、有冇人会放生我呢？真系我哋为嗰两只火鸡感到骄傲感恩，真系好感恩。风头火势，我哋都好感恩。我哋节目而家多咗一个生力军，我哋嘅节目亦都多咗一个可以俾我踩喺佢膊头上面耀武扬威一番嘅机会咯，好少有人污糟过我噶，真系。哦，我哋多谢晒阿 Chris 同我哋做节目，有请。 系啊，我都好感恩啊，好感恩两位前辈俾咁多机会呢个后辈去努力学习啦，咁样。咁我会好珍惜呢个机会噶，多谢啊。同埋咧，我真系唔污糟噶，我只不过系我唔用暴力咋。 你啊，真系应该好感恩我哋嘅节目啊！外边个个都以为你风大雨大走入嚟呢度避难嘅时候，是啊、你系咪应该好多谢啊？你使唔使攞呢个机会澄清翻？ 系咯，而家佢又拔咗咁多爪啊，因为佢就系因为佢咁叻仔去拍旅游特辑啊，所以先我哋招来佢翻嚟啊，去同我哋做节目啊。 唔系喎，会唔会其实呢个我哋呃佢嘅咋？ 唔好咁啦， 系咯， 现实 系 好残酷噶，即系你唔好咁样讲嘅现实。 我哋应该讲出嚟 系 嘛？ 系你冇夹童话真实版 啊！ 好多人未知咩事啊！我琴日咧好简单咁喺呢个网上面咧就话自己，系哎呀几个月冇飞啦，哎呀真系怀念啦咁样，佢啲人就，哎呀，你系咪冇公开啊？你系咪唔掂啊？ 系啊，唔掂咪跟住捞电台。 加油啊！唔好放弃啊！咁 你咪使捞电台。 我唔明点解唔掂咗可以捞电台。 唔晒谱啊！ 唔系咁样噶。 你快澄清啊！ 我冇放弃啊！同埋我而家人生好美满啊，一切好好啊！我真系纯粹讲下嘅啫。 佢系填窿填得太密啦，不过中间个 break 咁样都唔想嘥咗佢。 同埋我唔想浪费同两位前辈学习嘅机会 啦。 咪就 系 咯，真系。你而家写住做风骚快活人系一个荣幸嚟啊嘛。 呢一集啊， 点可以？ 绝对都系挑战嚟噶， 系啦，难几多 啊？系 啊，你以为退休俱乐部啊？你而家真系啊， 依家风风头火晒嘅仲， 而家咪最风头火晒你咯。 喂，细细个咧，我哋成日听咧就呢个职业无分贵贱啊咁样啦。咁但系最近咧呢个职业啊或者呢个职业相关嘅学历咧又成为咗焦点。咁亦都其实都唔系就系呢个近期噶啦，再远啲咧，其实好多香港人咧有时见到咧嗰啲大学嗰啲迎新营啊做嗰啲嘢啊，咁又话哎呀依家啲大学生啊又点点点啊，跟住又话哎呀依家香港啊周围都系大学生啊，所以又唔兴乡啊剩啊咁样。咁所以咧其实随住呢个年代嘅变化咧。大家对呢个学历嘅睇法同埋要求咧，都有啲唔同嘅。咁最近咧，呢个美国嘅一个科技巨人啊，呢个苹果嘅公司嘅 CEO 咧，依家嘅库克咧又出嚟有讲嘢，因为有人问佢咧，即系你觉得学历重要啲啊，定系工作能力重要啲啊，定系即系你会睇啲乜嘢先决定请唔请一个员工嘅咧？咁样，咁佢就直接讲啦，佢话其实苹果咧有一半嘅员工，50% 嘅员工。是冇大学学历嘅，佢系觉得咧工作能力比学历更加重要，咁所以咧佢唔会净系睇呢个学历嘅。咁啊最简单一个例子啦，佢就举啦，当年即系大家都非常之出名，大家都一定识嘅呢一个 Steve Jobs 乔布斯，佢就已经系一个例子啦。 即係佢誒創辦咗呢個蘋果公司啦，但係其實咧佢係冇大學畢業嘅喎，佢大學咧讀咗年半到，然之後咧佢決定放棄，然之後咧就開始喺公司度實習啊，又自己去旅行啊、成啊咁樣。咁當然呢個係因為佢好有想法啦。我諗好多如果讀到下大學決定唔讀嘅，然後開始自己去創業嘅，都係因為其實佢自己已經好有諗法，佢好想喺呢個現實世界嗰度大展拳腳，甚至係覺得咧大學呢個時間，仲要學埋好多唔關事嘅嘢。或者去滿足嗰啲大學嘅唔同嘅要求啊，咁樣咧可能仲嘥時間，咁所以咧不如直接發展自己嘅事業仲好啦，咁樣咁可能有啲人聽到咧話嗱係啦，咁即係學業係呢個學歷係唔係最重要啦？最緊要都係個人做唔做得嘢啫，咁樣咁啊當然呢個美國嘅環境同香港嘅環境咁啊有啲唔同啦。首先係講下呢個大學嘅機制本身都已經有啲唔同嘅。香港嘅大學咧，相對上係比較係要爭先入到嘅，即係可能你考完個試後，機會太低分啊，入唔到啊咁樣。但係美國唔同啦，佢哋個理念係咧，其實大學都係每個人差唔多係必經嘅一種讀書嘅階段咁滯嘅，所以咧佢哋嘅大學多好多啦，甚至如果讀唔到大學咧，都有其他門路咧係可以讀其他嘅一啲課程啊，啲嘅學校之後咧轉翻去讀翻呢個大學嘅課程嘅。咁佢哋係覺得大學呢一個係一個即係成長嘅一個好重要嘅階段，佢哋都唔覺得大學係一個職業培訓職業嘅一個地方嚟嘅，因為你知道咧好多時候香港人諗大學咧就係話讀完大學咧就可以揾到份好工啦咁樣，美國唔係嘅，好多時候啲專業啲嘅科，譬如話呢個律師啊、醫生啊咁樣咧，都唔係大學本科嘅時候就讀嘅，係你讀完頭嗰幾年嘅大學，然後你再想去讀。真係轉完呢個醫科啊、律師啊咁樣咧，先至會再轉其他學校再讀上去嘅。所以喺美國嚟講咧，大學其實係一個認識自己、尋找自己、發掘自己興趣嘅一個環境。咁所以同香港本身嗰個環境咧，其實已經好唔同啦。你諗下香港讀書咧，其實個制度好多時候已經設計咗好多嘢俾你 ，set 咗好多規範俾你。咁其實我諗唔好話大學啦，起碼去到中學階段咧，其實好少真係問個學生，其實你想點咧？你的兴趣是什么呢？你想做什么呢？这件事相对上是比外国的教育呢是少一点的。另外一件事就是刚才他举的一些例子，譬如说乔布斯或者他说请的很多人没有读这个大学未毕业，但是已经可以因为有工作能力所以都会照请呢。其实看回他未毕业而已，不代表他本身是入不到大学的嘛。好似乔布斯咁，其实他都入了一间大学的，他都读了年半的。但佢自己主動地覺得佢有其他更重要嘅事，或者其他更加值得佢做嘅事去做，所以佢先決定放棄啫。咁所以就唔好諗住入唔到大學唔緊要㗎，我自己覺得自己做得嘢咁冇問題嘅。咁呢個係兩樣唔同嘅事嚟嘅。另外第三就講下我自己個經驗啦，即係我自己都係喺美國讀書嘅，讀呢個大學。咁我覺得大學咧絕對係一個非常之開眼界嘅一個事。之后，甚至到我依家咧，都差唔多30岁嘅时候，都成日仲会讲翻呢个大学时期嘅一啲事。因为点解呢？除咗喺美国本身四年嘅系个学期之外咧，其实仲有两个学期，因为喺大学嘅时候机会去交流，譬如话去咗非洲草原啦，又或者去咗澳洲嘅大堡礁附近啦，咁样去读一啲自己想读嘅嘢，能够有机会咧，你可以唔使俾呢个现实所限制，然后单纯地为咗追求知识而生存。而且滿足咧，其實係一個好難得嘅環境，亦都係好需要珍惜嘅一個環境嚟嘅。所以咧，有啲人我知道咧，即係可能佢會好心急，覺得讀大學快啲讀完書。以前好甚至好多家長啊，會喺度催佢，即係我個仔啊，人哋要四年畢業，三年佢就畢咗業啦，咁好似好叻咁。我覺得唔係嘅，大學係一個真係追求自己、發掘自己，同埋可以實踐到一啲理想、一啲理念，甚至係身邊所有人都會鼓勵你。去追求自己所想的一个地方，好难得，要珍惜，是不应该要去特登为了缩短它或者快快速速搞掂它啦，咁啊走的一件事嚟嘅。相信咧，好多读完书的人都一定会话俾你知咧，读书的呢个时间是一定是要最珍惜的。咁啊，所以咧，大家睇完呢单新闻啊，千祈唔好觉得即系学历唔重要嘅，读书都唔紧要嘅，咁啊最紧要只有工作能力。系嘅，如果你知道自己想做乜，是可以勇于去尝试嘅。但是都不要忘记，大学这个环境都好值得去珍惜，好值得去保护，好值得去守护的。 风头火势，又最近咧，我见佢为咗子女嘅呢个升学嘅问题咧，都非常之苦恼嘅。咁近呢几日咧，见亲阿田咧，佢都喺度讲紧，哎呀，英国又点啊，美国又点啊，然后问咗好多嘢啊，咁样。然之后诶嚟紧，之前飞去英国又去睇下啲学校啦，嚟紧又去啦，咁样。我谂每一个父母都好想为佢嘅子女嘅呢个升学系寻找到一个最好嘅道路啦。又我见到佢呢排啊，好几苦恼嘅，桂花田。 咁你咁近城隍庙，梗系问多啲啦，做唔做到一件事啦，系咪先？都唔系个个有能力嘅，咁啊吸收下多啲资讯啊，咁啊可以参考下，都系要值得嘅，系啊，个个啊个个父母都应该为仔女出一分力，系都要帮下手嘅，因为如果唔系嘅话，佢辛苦时，你嘅睇见佢辛苦，你都唔开心啦，系咪？捐血救人，捐一次血可以救到三个人，吓唔知道大家有冇捐血呢？系啊，血库咧系好需要大家支持嘅，成日都话咧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咁我呢啲出唔到力嘅，我就唯有捐钱啦。如果你有血合格嘅话，咁就有血捐血啦。喺大陆咧有一个中年男士啊，咁咧佢咧捐血咧捐到咧，俾职员仲话佢啊，你可以有个自己嘅个体血库啊，咁样。呢位郑先生啦，系佢叫郑先生，姓郑嘅，咁啊系一个咧乡镇，系一个乡镇卫生所嘅医务所工作者嚟嘅，咁啊佢咧由读书咧到而家咧廿几年期间咧，佢话每隔一段时间咧都会去捐血嘅，佢一共呢廿几年间捐咗76次血，系啦，76次血即系点啊？佢话咧呢个76次血咧，咁啊就总共捐咗27,200毫升。升嘅血相当于五个成年人全身嘅总血量咁样，系啊，哇咁犀利啊！系因为咧佢嘅善心啦，捐血啦，佢仲攞咗五次嘅全国无偿献血奖啊！咁啊，真系大大力俾个赞佢啊！问翻郑先生点解咁热心去咁去捐血咧？咁佢就话啦，好多年前咧，佢就参加咗一个团队，而团队咧主要系咧捐献血小板啦，提供俾白血病啊、淋巴瘤啊、骨髓移植啊等小等等呢啲叫做血小板功能异常嘅病患者嘅。咁当中有好多嘅病患者咧系需要咧不间断咁样输血小板嘅，而嚟维持生命嘅。咁佢觉得参加咗呢个团队咧，令佢咧觉得好有使命感，所以佢坚持呢二十几年捐血，所以就总共捐咗76次啊，去帮助有需要嘅人。仲话有一次咧，有个病者咧突然间咧佢需要血小板，而血库唔够，护士即刻打个电话俾阿郑先生问佢，系可唔可以即时嚟捐血帮下佢啊？佢二话不说就即刻走咗去捐啦。咁仲要话咧，佢嗱捐血，大家都知啦，唔系个个即系个个血都能够。如果你系病啊，或者唔舒服等等嘢咧，系可能我有时唔捐得嘅。咁由于佢有咗呢个使命感，佢知道捐血系可以救人。佢依二十几年啊，佢坚持佢嘅改变佢嘅生活习惯，食得清淡，每日都做运动，每日都早上起身跑步啊，夜晚十点之前就瞓啦。佢话系啊，因为我要去捐血，我要去救人，所以我都唔可以令到自己身体有任何嘅异样或者病啊，我先至可以去帮到人噶嘛。佢呢份善心咧，真系咧好值得大家去学习嘅。系啊，希望你如果系去捐血救人嘅时候，你即系都系成日捐血嘅话，都辛苦晒你去为咗佢哋即系捐血而改变咗你自己生活习惯，但系都会令到自己身体健康嘅 ，win-win 双赢啊！ See, my dear, I like my toast on one side. You can hear it in my accent when I talk. I'm an Englishman in New York. See me walking down Fifth Avenue, a walking cane here at my side.I'm an alien, I'm a legal alien. and combat gear to make a man. Takes more than a license for a gun. Confront your enemies, avoid them when you can. A gentleman will walk but never run. The manners make of manners, someone said. He's a hero of the day. Takes a man to suffer ignorance and smile. Be yourself, no matter what they say. Be yourself. 收皇长的高铁团和港珠澳大桥团近期市况逆转，高铁的旅客人数较去年同期下跌大约两成，团费下调半成。前往广东省的巴士团人数较去年同期下跌两成，团费就下调一成，最便宜的两天团费用是609元。圣诞短线团最受欢迎的目的地是日本和南韩，长线团就是澳洲和北欧。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较凉的天气。本港方面，今早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寻日低三至四度。在上午十点，强烈热带风暴北面集结在雅蒲岛之东北偏北大约3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早天气清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5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41点，跌12点，总成交金额362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7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54点，升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系报200元，升6.7；腾讯控股339.2，升4.2；新上市的康龙化成系报43元；小米集团9.05元，升3.2；首控集团4.65元，系升1.5；中国粮油控股4.03元，升8.6；美团点评104.7，升6毫；友邦保险80.4，升6毫。融创中国39.3，升1.25；中国平安90.6，跌6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29，英镑10.123，瑞士法郎7.842，澳元5.298，加元5.893，新西兰元5.031，欧元8.6171。每百日元对港元7.15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772。日经平均指数报23,453点，升16点。港金现价报13,61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6.2美元，卖出1,456.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香港去九龙正常啊，红隧嘅香港去九龙正常，咁但系九龙入口咧就挤塞，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喺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啦，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弥敦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柯士甸道一带咧就挤塞，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就喺九龙湾港铁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就喺康庄道桥底。咁协和街落翻去观塘道都系行车缓慢噶。咁提一提你啦，港铁各线嘅其余车站啊，除咗机场快线之外，轻铁同埋港铁巴士嘅服务咧，都会喺今晚11:30结束。咁大学站仍然关闭啦。咁另外咧，九龙区仍然有封路噶，介乎柯士甸道同埋红磡站之间嘅畅运道啦，梳士巴利道通往康庄道嘅连接路啦，科学馆径、康达径、康泰径同埋康荣径咧仍然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

Chris 咧，正正喺呢个叫做你冇 拍 拖 啊？正正咩？冇啊冇啊冇啊！ 我未啊， 再封个后门，日日都要封几次后门，真系好攰啊！ 做咩后门啫？ 唔系咯，做咩嘅？ 同埋有咩？之前咪咩去旅行啊？ 咁样嘅系啊， 系啊，好忙啊，做。 O K， 咦？即系佢正正有一个笋盘，有个笋盘喺度。 哦，系系。 系咧，妈妈有冇担心？哎呀 ，Chris 你咁大 个 仔， 佢有个女啊，我帮你讲埋啊。佢女， 佢 女 都好 好动噶，佢女好好动噶，系啊。个女婿我哋台长嚟噶， 好动好啊，系啊，中意呢度户外活动， 啱晒啦。 咁 佢又冇特别话好担心，可能佢冇直接同我讲自己暗下底担心。 系咯， 咁佢有冇即系咧？ 帮你相睇 暗系啦，暗地里就话阿仔即系咁样嘅。如果你结婚嘅时咧，阿爸阿妈会有几多即系嘅本钱？系啦系啦，就俾你去吓 咩啊？男仔边有嫁妆噶？ 即系本钱啦， 本钱 佢为咗令到你落胆啊嘛，佢再劲啲俾你。 佢又冇，冇，我谂佢本身冇乜呢个打算，俾好多本。本钱好，佢都要自己靠自己 嘅 应该。 咁、哦、其实都系要嘅。 啊、 反之咧，女仔咧，可能去到呢啲咁嘅年纪咧，就可能就话啲阿爸阿妈 心 急好多啦。 嗱、 啊，真系。咁咧喺大陆咧，佢有一个女孩子咧，咁佢好乖女嘅，即系佢毕完业之后，咁好多时啲阿爸阿妈咧都希望咧啲仔女啊翻嚟。帮手打理屋企嗰个叫家族嗰个生意系咪？咁呢个女仔读完大学之后咧，就真系阿爸阿妈，我翻嚟同你帮你打你个家族生意咁样。咁佢就打啦，就翻去啦咁。 咁佢又打你啦， 即系打你啦，系啦，打你个生意啦。 好啦好啦。 咁啊，继续啦。咁但系由于阿爸话：阿女你咁样唔得掂当，我知道你孝心，你就乖女，你翻嚟帮阿爸手。但 系 我都唔想。但系你咁样，你做我呢份工，你识唔到人噶。 哦，唔系佢个生意系咩嚟嘅先？有冇讲先？ 扭嘅， 诶，五金啦，应该系五金锯铁、斗木、通渠。 扎铁先多 ，sorry， 我收翻。 系啦， 铁先容易。 啊，咁系咁系，但你未必咁容易揸得到 佢。五金真系容易见到，如果系女仔嚟嘅话，咪容易见到啲好强壮嘅 系 异性咯，咪仲好咯。 全部都系渠王嗰啲 friend 咯。 系咯， 咁好噶。 唔系喎，而家根据你呢个逻辑，有边行识唔到男仔咧？ 咪即系我而家就谂紧，即系见唔到客嘅， 见唔到人嘅。 系啦，即系可能负责喂上网嘅， 打你家族生意， 上网 都可以识到美军 噶， 上网识到美军噶， 咁又 系，系咪先？ 因为段益佢俾人 打， 都唔想得嘅。 仲啱啱好啲家族生意有大把钱支援嗰个海外美军，系咪？ 我知啦，我知啦，可能我最想做嗰啲 咩啊？ 即系嗰啲同动物相处嗰啲。 唔系，我估到，我估到，肯定中 咩啊？ 殡仪。 哦，殡仪都会傻嘅， 有音乐家添啊，殡仪 嘅 有才。 咁你冇嚟喺殡仪嘅时候咧，话先生你啊、哦，你拣边个套餐啊？你啱啱死咗阿爷啊！哎呀， 你冇听过一个 IQ 题咩？ 咩啊？ 咩嗰、那个有个人咧，有一日咧就去一个丧礼， 系 咁然之后咧就见到有一个好心仪嘅男仔， 系 跟之后咧。第二日咧，佢家姐就死咗啦。 OK， 边个家姐死咗？ 即系嗰个个女仔啊。 哦， 个女仔个家姐就死咗啦。点解咧？就系因为佢见到，咦，呢个男仔会出席我亲戚嘅丧礼嘅，咁即系只要我再有一个亲戚又去世咧，又可以再见到佢啦。所以系可以认识到 噶。 呢个唔系 IQ 题，呢个黑色悲剧嚟嘅。 我细个人问我 噶， 佢系咩职业咧？ 你觉得边个中啊？ 即系人中咗嘅嗱，我 一定有人中殡仪，我买殡仪。 嗯， 系啦， 俾信心自己， 死人化妆先。 我讲啲咩？ 你讲啲咩？我唔记得你 up 点样上网。 你话你自己中意乜嘢？自己中意 动物， 动物真系动物啊！ 动物丧礼入一， 咁啊唯有夹硬夹埋佢一齐啦。 系啦，动物丧礼 唔系动物丧礼，先识到好多主人啊！ 啲主人通常孖住嚟噶嘛，系咪先？ 咁可能都系单身去养咧。 好啦， 你系咪嗰啲国家公园管理员？ 动物系啱嘅，系啦。嗱，我头先你叫唔叫我大前提系乜嘢啊？ 咩啊？ 系大陆啊嘛。 系咯。 咁大陆同动物有关嘅会系咩啊？ 熊猫。 唔系啊，唔关事啊。 动物 系佢阿爸。系个工作系， 佢有个屠宰， 唔系农场嚟嘅， 关大陆咩事啫？美国都得噶， 唔系咁即系咁讲咧，即系佢有 香港少啲， 但系 香 港 梗系冇 啦，咪就系咯。咁佢就系咧话呢个女孩子咧就毕完业之后咧就翻咗去，翻咗去帮佢阿爸手，翻去打理佢农场， 冇农 嘅，咁系农场啊，咁喺农场佢真系唔会有人噶嘛，无端端点会有一啲人佢哋自己管理噶嘛？ 有啲买家咯，我谂 咪咯，你都有人嚟。 买嘢买饲料都得噶，根据你呢个逻辑， 半年一次 你出去买饲料，又有啲我哋香港啲农庄好多人过嚟会探险啊嚟玩噶嘛， 探险嘅香港农庄 系啊。 咁冇啊，呢个女咧系帮佢阿爸手咧，即系喺嗰个农场咧有成2000多隻猪噶，佢就系打你个猪场嘅啫， 净系打你猪场， 系啊，净系猪场噶。咁我阿爸话阿女阿爸都知道你， 识个猪八戒咯， 知道你好成阿爸好孝顺，系啦，翻嚟帮手。但系你有咩由读完大学翻嚟就帮爸猪，即系帮阿爸打你嘅龙猪场啫咁。跟住咧，佢阿爸好心急如焚咧，佢就即系嗰啲叫公告啊，叫做咩啊？即系 公开征求 呢个女仔， 征婚。 佢就话啦，只要啊边个肯愿意娶我女。我就 送晒啲猪俾你。 嗱又唔系，咁佢都要食。 唔系我哋准确啲，佢有几多只猪都系2000加一只猪。 系，我都真系想讲呢啲。 Hello， 请解释。 唔系，咁你都要即系话俾人听，我哋好有诚意嘅，点都加一只 俾 你。 佢嘛，结婚 就系咯。 你 做 咩同佢同楼？ 做得讲得好好。 诶，我话俾你知，做咗几日之后，坐得最好嘅嘢就系兜。 哎呀， 就系兜就。 做男人最叻就系要兜，系 最好 好多危机噶嘛。 嗱，佢咧就话啦， 礼金几好啊，一开出嚟赢啊，真系。 只要边个肯娶我女 ，OK， 我就攞300隻猪 嚟 陪嫁咁样。 开即 系 噃。 300+1系啦， 系啊，喂，因为咧喺大陆嚟讲咧，即系你猪都系一个资产嚟噶嘛，系咪先？ 当然啦， 如果你有300隻猪，分分钟你开翻个猪场咧，都系一个生意嚟噶，系咪先？ 系啊， 咁所以佢话 同行啊， 系咯，直情系啊。 但系佢即系阿爸就好，唉，真系好担心个女。佢话即系不过要择偶条件 系 啦，因为阿女话咧，我唔中意太瘦嘅， 我唔中意太瘦，佢真系好似拣猪咁样， 真系拣。 咁乜我同谂啲嘢越嚟越似嘅，点算啊？ 系咯， 我又 你都系咁谂 啊 嘛？系啊，我哋年纪唔系差好远嘅咋？系啊， 系啊，咁啊嗱，即系 即系捉绑捉称咯。 唔知大家 同埋嗰啲猪要睇下佢嗰个肚墩咧有冇 拖地 系 嘛？ 系啊，有冇标啊嘛？佢哋真系叫嗰个标，即系月字边咧，即系票字咧。佢话佢哋如果长呢啲标咧，即系有肥肉啊，就 好 靓嘅，系 啦。 如果你唔系好明咩叫猪标嘅，阿天可唔可以举一举手啊？ 点啊！我呢啲系 有，我唔认噶呢个，我唔认噶。 乖啦，乖啦， 必要时画翻条线先， 系啊， 都一齐嘅。 系啊，嗱，所以原来都系有啲阿爸咧会担心。啊，虽然你打你家头即系家族生意，但佢都会系担心阿女你咁样唔掂当噶。 系啊，咁啊真系嘅。不过我觉得呢个都即系都未尝不可嘅，即系佢都算系叫做成日有做运动啊，都身体又翻上去健康啊。 佢靓唔靓啊？佢？ 有冇啊？都 咁实际嘅条纹， 系啦，你 佢摆翻上嚟啊，张相 有啊， 佢同啲猪拍埋一齐嘅靓啦， 系喎，佢同我一样有个灰色头嘅 咩啊？ 仲系咪啊？ 嗰张相晒出嚟边个啫？ 我呢个真系 O K 喎， 化埋妆又成嘅， 同埋我想话佢个名睇唔出系个女仔嚟嘅， 吓有写咗咩？ 佢名叫张志远。边一忽似一个女仔名啦？ 即系我个表妹叫荣啊，嗰啲 系啦，唔系仲要你仲要个妹叫世荣先得喎。佢志远同我一样， 但系唔系我而家咁样睇张相，我有另外一个怀疑。 系咩啊？ 佢其实系咪咁样宣传紧自己个农场咧？ 顺便就 sell 啲猪。 真 系唔差噶。 唔好咁阴谋论得唔得噶？ 唔系因为经过琴日我哋讨论咗一个 YouTube 之后， 会唔会去到最后咧，啲人睇中咗啲猪就冇睇中个女噶？ 我谂唔会啦， 即系话啲你啲，因为佢黑猪嚟嘅，仲要系 黑毛猪啊，嗰个 系嗰个 caption 写住至今单身的张志远，每天忙着养猪， 系咯，黑猪系咪即系黑毛猪啊？系咪同一样嘢？ 应该系啩？ 系咪噶？ 系啩？ 呢嚟系权威嚟嘅， 系啊！ 有兴趣嘅朋友，嗰个地方喺边度啊？ 佢 package 好好噶，大学毕业啊，成喺呢个河南嘅洛阳啊，张志远啊！ 你唔好去咁远啊，你翻大陆啊！ 佢都写明佢样貌出众嘅。 喂喂喂！你下次帶埋啲豬翻嚟做節目，呢鋪真係勁喎！你 講 你啊，係啊，係 啊， 靠你咯喂！ 好啊好啊， 唔 係 咯， 打翻個金豬。 佢有八 A 就攞佢300隻金豬，正。 趁啦， 我會送翻4個 A 出去，係啦。 所有故事停止，撕開了幸福偽裝。双手在我耳边头又在不停摇晃，我被俘虏多年，且爱上的是上当，谢谢你让我成长，我最爱的姑娘，你的真实谎言把我拦在城外，我 只能双手放开，无奈无奈，把最后的疼爱做成了戏装，拱手让它承载了别人身上。高尚。 昨天晚上你紧靠在我的胸膛，对我说你最勇敢，你最棒。今天你却挽着别人的臂膀，走向了人生的红毯殿堂。当 哇！琴日咧有一個新聞咧，即係就算你無論係你係咪佢影迷都好咧，我諗你聽到都會覺得咧，哇！太過震驚咧，同埋好難過嘅，真係35歲啊，被譽為係國民老公啊，呢位台灣型男咧高以翔咧，喺拍下呢一個節目嘅時候咧，突然間暈倒，結果咧就真係猝死，真係只係35歲咁即係壯年嘅時間就已經走咗， 真係好難相信， 好難相信， 因為見到形象真係好健康啦，平時一定知道佢本身有好大大隻隻啊，即 係有中意做運動。 系啦，呢个系最紧要 啊 嘛， 系啦，见到嘅时候都系觉得，唉，唔系嘛，即系未证实嘅，系咪真噶？咁结果真系最后传出嚟系应该系真的。 系啊，琴日我同阿 Chris 喺度睇即时新闻嘅时候咧，开头咧即系仲会有一啲嗰个叫做报道位咧，有啲就话暂时仲昏迷，有啲仲话咧仲抢救中， 系净系话个心脏停顿咗啫，但系仲未话证实完全，即系冇得救得翻嘅。 咁但系好可惜，去到最尾，即系你会发觉原来话真系啊，即系已经证实咗系逝世啦咁样。咁佢俾到大家好。即係好多嘅嗰個震撼咧，就係 究竟嗰个所谓隐性病呢即係容易去睇到呢、嗯、因为呢而家佢哋全部人都话喂包括佢父母啊佢经理人都话佢心脏冇问题喎、 啊。 係 啊 係 啊 係冇喎。咁、啊、但係可能即係等于我哋之前呢咪睇香港都试过呢可能有啲纪律部队人员添啊佢都会试过喺训练途中呢突然间就累低咗。 其实呢我都话曾经何时睇过一版嘅报纸呢真係上下左右呢五格。 都系咁 样。都系呢啲情况下讲緊。都系讲緊大家喺训练嘅时候呢即係有纪律部队人员啦、嗯可能有一啲叫做中年男士。 系 啦。即係做咗口运动做咗口运动或者行下街咁即係突然间咁样讲系真系壮年中年㗎咋。 系有时都唔系话本身系咩隐性病。 系。 即可能纯粹系因为嗰期个状态。 好差。 系啦或者可能譬如艺人㗎啦好多时候日夜颠倒啊。或者拍开嘢嘅时候成日都要 keep 住做嘢、 嗯。 但见到人又要好似好精神咁样。 系。 佢硬挨即系饮好多嘢嚟顶住自己。 系啦。 唔可以咁样。因为即系都睇到新闻话佢即系 高 以翔呢佢就即系工作中啦大家都睇到啦。咁跟住就话佢系其实病紧，带住病去工作，讲紧仲系冇休息过。 系啊，嗱，话佢感冒啦，话佢出事之前已经连续直踩17个钟啦。而且咧，嗱，即系最不幸咧，就系佢跟住落嚟嗰个工作咧，你话如果都系普通拍剧咧，你都可能觉得即系唔会咁伤啦。佢偏偏参与呢一个拍摄咧，追我爸呢一个活动咧， 就 真系追赶跑跳碰。 系啊，乜都有嘅，即系见到啲报道讲晒。 即系见到佢有啲即系佢有啲片走咗出嚟，就啱啱即系游紧绳上去上面嘅，即系徒手咁样上去上面。 系啊系啊， 即系其实都好大体能。 爬紧一栋大厦啊嘛，喺个海墙度见到嗰张相。 咁而家就当然有好多嘅即系追究嘅声音啦。譬如有啲人就会话：喂，制作组嗱，首先个节目即刻停咗啦，你点拍落去啫？你睇嗰个咧，啲观众都话：我觉得好似睇紧咧消费人命嘅节目。 系啊，设计都觉得设计唔落啦，即系完全会引发出咁样嘅一个意外嘅时候，仲点样做落去咧？ 嗱，咁然后话节目组咧，亦都有啲不可推卸嘅责任，就系话咁高强度嘅活动，原来佢冇医疗人员喺度嘅。嗱，呢个真系估佢唔到，即系你唔系话 身体受伤嘅时候咁点算？ 因为佢哋而家计个条数咧，最惨系咧，由高以翔晕低到咧，俾人送入医院咧，个前后咧嗰度一个钟头啊！现场冇医护、 啊、 可以即刻用，譬如话嗰个咩心脏起颤器咧，即刻帮佢做呢啲黄金急救咧，佢话都冇啊。 系，仲要呢啲其实系艺员嚟噶嘛，佢唔系话专业职业，即、就、系、是、做运动成噶嘛，佢有做运动啫、 啊， 健康啫，但唔代表佢即系专业受过呢啲训练噶嘛。 系啊，所以我哋以后再睇呢啲真人 show 嘅时候咧，可能我哋都要谂下，究竟佢呢个真人咧 背后 系啊，背后嘅辛酸有几多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签署《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在北京外交部发表声明话，坚决反对美方签署所谓法案，是严重干预香港事务，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赤裸裸的霸权行径。声明重申，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政府和势力都无权干预。美方签署法案罔顾事实，颠倒黑白，公然为疯狂打砸烧、践踏法治、危害社会秩序的暴力犯罪分子撑腰打气，只是会让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广大中国人民进一步认清美国的险恶用心和霸权本质，只是会让中国人民更加众志成城。美方的图谋注定失败，奉劝美方不要一意孤行，否则中方必将予以坚决反制，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必须由美方承担。中聯辦對美方簽署《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表示極大憤慨和最強烈譴責，形容是對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的粗暴干涉，實質就是要搞亂香港，妄圖以香港事務牽制中國發展的一系列霸道行徑。聲明指出，美國國會和一些政客罔顧香港五個多月來持續發生的激進暴力犯罪、嚴重犯罪，多次打著支持香港人 權與民主的幌子，發表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言論，為叛國禍港和反中亂港的極端勢力和暴力分子撐腰打氣，為暴力行為火上加油，圖謀毀掉香港。行為不單止是和七百多萬香港市民和十四億中國人民作對，亦都是和世界公義、國際基本準則作對。聲明又警告美方以及是為美方馬首是瞻的香港少數反對派政客，不要低估中方維護香港繁榮穩定以及維護一國兩制的堅強決心和手段。警方聯同消防等部門組成的安全小組在理工大學管理層陪同下朝早八點半進入校園。警方爆炸品處理課人員搜查校園多個樓層和天台，進入多個實驗室和倉庫，包括癌症生化研究實驗室，檢查實驗室內的易燃物品儲存櫃，櫃內仍然有一批化學品，台上亦都有幾支支裝石油氣。另外，警方鑑證課人員带同地图到校园几处查看情况，爆炸品处理组人员亦都有执起遗留在校园纸箱内的玻璃樽检查，暂时未见有拎走植物。旅游业议会话，受中美贸易纠纷和反修例事件影响，加上今年圣诞假期和出年的农历新年只是相距一个月，今年圣诞假期的团费比去年下跌大约半成，报团人数下跌大约一成半，业界普遍睇淡今年的圣诞市道。议会表示，去年年底通车以来一直大修旺场的高铁团和港珠澳大桥团近期市况逆转，高铁旅客人数较去年同期下跌大约两成，团费下调半成。前往广东省的巴士团人数较去年同期下跌两成，团费就下调一成，最便宜的两天团费用是609元。圣诞短线团最受欢迎的目的地是日本和南韩，长线团是澳洲和北欧。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早天气清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5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39点，跌11点，总成交金额405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4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42点，跌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是报200元，升6.8；腾讯控股339.8，升4.8；新上市的康龙化成是报42.5；小米集团9.03元，升3毫；首控集团是报5毫，升5仙；中国粮油控股4.03元，升8.6；美团点评104.4，升2毫；友邦保险80.35元，升5毫；融创中国39.15元，升1.1；中国平安90.6，跌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9，日元109.48，瑞士法郎0.999，澳元0.677，加元1.329，新西兰元0.642，人民币7.028，英镑对美元1.293，欧元对美元1.101。日经平均指数报23,445点，升7点。港金现价报13,590元，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5.87美元，卖出1,456.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只系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少少啫。九龙入口就比较挤塞，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啦，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 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九龙湾港铁站。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启福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屯门公路深井东村九龙、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上水、青衣九号码头上昂船洲大桥方向九龙、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上水和深圳湾公路五十牌方向深圳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我天光前要分手，你同我搬走晒啲嘢佢。 唔好咁啦，租儿，你咪难为啲工人。 系啊，用错姿势好容易劳损啦、扭伤同埋拉伤噶。 天光前要分手啊，你唔搬我自己搬。 唉，其实咧就唔使用人手搬嘅，用机械辅助设备就得噶啦。 天光前要分手，可唔可以都听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进行体力处理操作，唔好揾自己条腰骨嚟搏啊！我系租儿大祖儿。 好啦好啦，而家21度，继续系呢个气温啦，相对湿度58%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啊。 系啊，喂，我想问一下你两位咧，有冇曾经试过减肥？ 减肥， 即系有啲原因嘅，我唔知道会唔会即系可能话结婚啊，然后想即系去呢个身形啊。 我可以话俾你听，冇，我同呢位女主持都冇，我系因为唔需要，而佢系唔想要。 点解唔想要呢？通常好多女仔总会有一个时期话我要减下肥咁样。 我好乐意你去访问佢啦，我冇办法，我真系帮唔到你，我真系冇需要减肥。 系啊，你成日都唔好讲过头说话，曾志豪。 我讲到40几岁都可以唔使讲住，但你问下呢、這个，睇佢周身。 我出世就要减肥。 佢大把空间减，佢系唔减啫嘛。 点解咧？点解咧？即系唔系话你需要啊？纯粹即系问下，因为有好多人系冇需要，但系都话，即系譬如话阿宇都觉得自己要咩要节制 下。系啊系啊，我成日见到呢啲咁嘅女仔啊吓，瘦屎能登咧，冇啖好。 瘦屎能登啲， 佢又未去到瘦屎能登嘅，我哋又公平啲讲， 咁都系要减肥。 咁我哋可以话佢骨肉均称都得嘅，系咪？ 起码唔会需要话逼自己都要减啦。 系咯，你就好明显骨肉分离啦，要搞到。 点解觉得唔需要咧？ 因为我知道咧，唔系可以调节到个心理状态去做呢件事咯。因为咧，减肥系好大嘅心理障碍嘅，即系你要应付到自己呢样嘢，先至可以做到呢件事。 佢宁愿有生理障碍，都唔要有心理障碍。 即系嘅意思。即系觉得可能会长期好缠绕住你，觉得即系哎呀，我又要减肥，又唔食呢样，唔食嗰样，好辛苦。 系啊，喂，好咩嘅，好嗰啲叫点啊，好抑郁噶。 人哋可以做运动减肥，都唔知几健康，成个人好积极人生噶嘛。 有啲都唔系嘅，有啲觉得自己做极都唔瘦咧，然后就觉得哎呀， 咁好气馁咯。 系啊，好气馁嘅，都识啲。 嗱，听唔听到啊？ 嗰啲系罗拉啲 friend 嚟噶，攞你钱， 真系本身又真系唔使减。 嗱，即系咁嘅，我咧系知道嘅，系略肥嘅，咁但系 你自己讲嘅咋，我冇咁过噶， 咁都俾佢过。略喎、啊，真系 交俾你啊嘛呢啲， 咁但系问题系话晒咗前辈啊嘛，咁咧佢真系乖仔啊，咁咧即系但系自己都唔会俾自己再过咯，即系再过一个指数咯。 咁点解唔俾咧？ 即係你會做啲咩？ 就講咯，我唔俾你肥落去啊！ 但點知都 係 覺得哎呀，呀呀，下次唔好啦咁樣。 有時望到啲嘢食咧，跟住話忍忍口，忍忍手得啦。唉，行過去冇事，當睇唔到咁樣，即係就會提醒自己。咁我寧願咁樣嚟，唔去食一啲叫做即係對自己身體唔好或者會肥嘢，咁就 OK 咯。 當然啦，即係有時 即 係 要咁樣咯，用你即係用叫做用個意志。叫唔好买嗰啲嚟摆落口度 OK 啦。 我系调转噶，我想试过有一次系增肥嘅，因为 都系。 系啊，我试过有一轮咧，想去跟人哋做 gym 咧。 但系自己倾偈，唔好预我。 系啊，我哋真系哇，又食雪糕啦，又食嗰啲全脂奶啦。 你咁样嚟增啊？即系谂住增啲唔健康嘅肉噶，其实你 系。系啊，咪但系嗰啲话要储咗先噶。 先 落 嚟，你先练大只。 系啊， 要 练大只。 你都有嚿嘢先可以，即系一个泡嘅嘢先可以练实噶嘛。 系啊， 你连个泡嘅都冇。 噶，我都真系 唔系佢哋个逻辑都有啲话要储肥先嘅，但系。我的恒心都是去不到咯， 即系赚得太辛苦了， 我都好难做到咁样，系啊，食唔到。 我都唔明人哋食奶粉，你有冇食奶粉啊？ 我都话食咗两日就喉咙痛同埋生暗疮，我就放弃咗 咯。未必关事嘅，两日边有咁快啊？ 好见效噶， 你俾啲恒心 啊，生好多暗疮。 你系咪有做埋 gym 嗰啲先？ 嗰阵时有噶， 哎呀，顾住自己要靓仔喎， 系咯， 所以咪放弃咯。 唔系，我只系唔想再丑样落去噶，仲要加埋生暗疮啊，使唔使咁啊？ 嗰个泡都系噶，即系要经过泡嘅阶段先可以大只，我就唔想经过呢个阶段。 咁 就 难， 唔系咯？咁点解嗰啲肉点可能俾你嚟实啦？ 即系我哋又唔肯挨苦，但 系 我哋又 要 过 程，要结果， 斋啊真系 ，one night stand 啊真系，你啲真系。 所以大家一样咯，你想增肥啊难，我想减肥 啊 难。 系啊，我哋倾得翻偈咯， 系啊。睇到你嗰啲麻烦嘢。 大家有冇识啲朋友系即系讲咗好耐话要减肥噶啦？即系可能咧，识佢开始已经话自己我减紧肥噶，呢啲又唔食。但系其实咧，即系可能减咗好耐都其实冇喐过，然后佢就好多原因话俾你知，哎呀唔得啊，近排压力大啊， 身边真系有见到有人好坚持嘅，譬如之前有食肉，跟住去到跟住真系食素咁样咯， 冇晒食肉咯， 系啦，真系冇晒食肉，乜嘢肉都冇啦。 同戒烟一样噶，其实都系嗰个意志同埋藉口多啲噶。 是 真的是 啊。是吧即是其实是只要有恒心呢都应该会成功，但是很多不同的种种原因。 哎呀都会是赖到 我。你今次想介绍什么 好东西，有一个报告呢就讲有一个新的原因可以提供给大家。 减肥。 是啦，减肥不成功啊，因为这样咯，这样。 即是多个藉口你意思是吧？ 是啦，多个藉口可以去解释。 跟地球有关的，我相信一定是吹到最大的。 即是怎样呢？ 即是为了环保。是啦，即是为了环保算了，我不减肥了，即是可能。 一个研究啊，但是。 我研究。 要有数字。证实噶， 环保系应该要减食肉，成日都话食肉系令到唔环保嘛。 你嗰个研究即系话，如果你减咗肥就会咁，所以就唔好减啦。 系啦，不如我俾啲提示。 好好好。 系啦，佢呢个研究咧就系对比咗1991年至到2009年间，大约10,000+对嘅姊妹嘅一啲数据嘅。 哦，系搵姊妹嘅兄弟唔得嘅。 佢净系搵咗姊妹啫，系佢有少少就系睇女性。 如果减肥多嘅话咧。结婚几率是低啲嘅，减肥多嘅离婚几率高啲嘅，减肥多嘅话小三出现几率高啲嘅，减肥多嘅话个码细啲嘅。 点解咧？但系点解咧？ 唔系冇计人事，你啲研究系咁噶嘛？ 免晒 龙 嘅， 免晒龙啊嘛！但系呢个好吃惊噶嘛？ 咁呢个，如果系佢计两姊妹嘅咧，应该话如果有一个去减肥嘅时候咧，好容易会影响到隔篱嗰个。如果隔篱嗰个肥咧，隔篱嗰个都会即系阿妹或者家姐都会影响到佢。 咁咪应该一齐减咯？ 哦，即系个意思即系，哎呀，因为 瘦肥一齐肥。 因为我家姐都肥啊，所以我都唔觉意都肥咗啦。 我谂唔系嘅，应该唔系嘅，应该调翻转。家姐如果减肥。会搞到阿妹离婚，再夸啲， 你真系好激动啊！吓，都讲到呢啲。 嗰个妹夫啊，中意到个家姐。 哇！你睇你，恐怖的家庭童话 又代入， 恐怖的家 庭 童话又嚟啦！ 今日 啲 咩 逻辑？系啦，我觉得应该系呢种嚟嘅。 做咩要离婚？ 其实简单好多嘅。呢个咧系一个佢翻查呢个瑞士嘅资料。 我准备香噶啦， 系咪准备好啦嘛？佢发现咧，姐姐出世嘅时候咧。通常是已經比較肥的了 ，OK。 然後咧，最後就代隨住呢個年月漸長啊，再多啲呢個歲數嘅時候咧，都會有較高嘅呢個 BMI， 即係會重啲啦。佢係發現咧，通常姐姐都如果有妹妹嘅話咧，就都會係有啲超重嘅問題嘅，會個嗰個趨向會高啲。 即係弟弟就冇嘅。 佢淨係研究姊妹啫嘛， 係姊妹 係啦，即係佢嘅意思就係話咧， 哦，即係話佢多個藉口，因為我家姐啊， 係啦， 我冇得走啊， 係啦，即係我有個妹啊，我係家姐啊，所以咧我就難啲，我就肥啲啦， 係啊。阿姨，你有冇家姐姊妹嗰啲嘢噶？你独女嚟噶？ 好瘦咩？唔系佢唔好肥咩？ 大家姐嚟。 大家姐，咁你有冇妹噶？ 冇细佬啦，有细佬， 咁啊有细佬关唔关事咧？ 佢呢度就已经涵盖唔到啦，佢暂时净系讲咗姊妹啫。 你又要等下一次做？ 我你咧？我系阿妹嚟嘅。 你阿妹啊嘛？ 我有家姐，我 家 姐 肥唔肥啊？ 系咪啊？即系同你比较，佢系比较苗条啲嘅。 呢啲叫做咩啊？后天改变命运 系啊！即系佢真系好努力啦， 系啦， 佢冇用到呢一个咁样嘅原因， 我要反呢个 原 因， 系啊， 唔系咯， 系啦。但其实佢都有解释嘅，即系佢你都要点解家姐就会肥啲啫？ 家姐肥过阿妹就 因为妈妈第一次怀孕，咁所以咧佢乜嘢咧， 咩营养都俾晒佢， 系咩都去摆晒落去，由冇变有，即系可能之前唔饮奶，而家饮奶嘅，咁咪多咗啲营养，咪摆晒落我家姐度。 而去到第二胎就懒咗啦， 系是但啦，原来都咁样嘅，唔使拉。 你系咪拉仔嚟噶？ 我系独仔， 我你系独仔， 系啦，系啊，独生。呢、這個其實佢真係有講係其中一個原因，即係話第一胎咧，即係嗰個父母通常會特別寵愛啦，同埋特別緊張啦，多啲營養就俾佢啦，咁樣係啦。 咁就算係啊，當佢係第即係佢咁一出世嘅時候，即係都係佢哋家中裏面第一個嘛。咁所以咧咩都，就算喺陀嘅時候又會多營養俾阿媽媽， 咩都俾曬佢。 咁到佢出世啊，就係乜都俾曬阿 B， 咁你唔暈低啊？係咪先？ 但我有時候有聽過又話，即係譬如你係拉仔拉女咁啦，特別多人錫佢， 係啦， 又唔係咁樣。 又調翻轉有啲拉仔拉心肝噶嘛？ 係咯， 又 點樣解釋？我呢個呢批咪係我咯， 咪咯， 你又揾第二個藉口啦， 係啊， 我就係、 是，係咪因為西方同埋呢個東方嘅呢個文化唔同？ 係啊， 東方拉仔拉女咧就會俾人錫多啲嘅，西方就冇，咪咁樣咧？ 唔係喎，咁樣喎，係拉仔先拉心肝嘅喎， 拉女 冇話拉女嘅喎， 又好似又真係啱， 咪咯。 重男轻女， 咁系啊嘛，我哋讲翻个事实。 我哋三个都系拉喎， 拉咪鬼啊！佢 读 啊嘛， 你读都系拉啦， 读拉佢， 大又系我，细又系我，读又系我，拉又系我。 但系点解又唔见你肥啊？ 系啊，我真系好难肥噶。我发现我嗰个基因，我家族本身即系无论系阿爸嗰边定阿妈嗰边都系比较瘦嘅。 哦， 系啦。但佢仲有讲咧，即系佢话呢个可能系因为如果多兄弟姐妹啊成嘅话咧，呢个姐姐或者哥哥喺屋企咧会争食物，争赢嘅机会会高啲。 哥哥爭贏機會高啲， 家姐 係啦， 係 啦，係啲啊嘛， 係啦，係 啦，咁你爭多咗營養，咁咪相對上又會容易啲。大肥 系啊，会 系啦，即系本来可能准备咗两份食物嘅，我又抢埋你俾 1.5 份， 系 咁啊，可能会肥咗啦。 而个细佬由于成日都要俾，或者个阿妹咧成日都要逃避俾家姐嘅追捕，佢又走嚟走去走去 追捕， 瘦啦 ，fit 咗啦， 虾佢啊嘛，可能成日都咪逃跑咁样。 系啦， 你睇嗰啲灰姑娘嗰啲童话故事，全部都系大家姐、二家姐成日都虾， 系恶毒嘅大 家姐，最恶毒噶嘛，三公主永远都系俾人恰嗰个嚟噶嘛， 永远都系嗰啲，哎呀好无辜， 出去打扫又系佢，所以咪瘦咯。 好，我哋又嚟啦，拉仔拉心哥，拉仔拉心哥， 系啊，但仲有一个咧， 系 特别科学嘅， 系点咧？ 另外佢又有指出咧，呢个奥克兰大学嘅一个教授啊，佢话咧，妈妈喺怀第一胎嘅时候咧，佢即系呢个系真系生理上，个带俾营养俾 B B 嗰个血管 系 比较幼嘅， 哦幼 系幼嘅，咁即系你喺妈妈嗰度得唔到好多营养啦， 哦， 咁于是佢自己咧就会发展出更加多储存脂肪嘅机制。 哦、 即系因为食得少，所以就储得多。 即系喺个肚里边， 佢系咁讲，系啦，即系话，因为佢得唔到咁多营养嘛，喺妈妈度， 佢搏命储啦， 又靠自己努力啦，咁可能个身体就会调节到有多啲脂肪储存嘅机制处定啦。 哦，咪呢个啱啊！我哋用经济学嘅角度， 系你越唔俾我啊嘛， 小政府就大市场噶啦， 系啦， 系咪？ 系啦，即系话真系输在起跑线啊！ 系啦， 佢出世喺子宫度未出世啊， 系咯，咪就话 已经决定咗啊！ 哇， 系啊，呢个真系 咁会唔会有人听完嚟嗰个报告之后咧，就搏命睇下点样赚大自己条血管啊？ 点样赚啊？可以有咩方法？ 系啦， 仲要系住喺子宫， 即系仲要系泵多啲营养俾个细路咧。 系啊，但系唔好咁谂啊嘛。 系啊，即系发明嗰啲咩通氧液，咁所以其实结论系咪？即系话大嗰、那个 系 都系肥嘅机会多， 肥嘅机会大啲。 咁讲，但系佢净系讲个姊妹，同埋净系讲个瑞士嗰啲咁嘅研究数据啫。我唔知道香港适唔适用嘅， 区区都唔同。 系啦，区区都唔同。 起码喺乐富区就唔适用啦。 希望可以提供翻俾香港嘅朋友啊，多个参考啊。 其实我准备咗两只歌噶， 咩啊？ 一只咧就叫做《肥人要跳舞》， 吓有首歌 嚟噶。 一只就叫做《肥胖者的悲哀》，你想听边只先啦？ 悲哀好啲喎、 哦，好啦，我都系讲播紧呢只而家。 从风里溜走， 悄悄溜走，不陪我留下多心的奶油，抛弃痴情的肥肉，让你走，哦哦，让你走。 但呢只歌虽然好听咧，但冇晒啲味道啊！陈珊妮嘅肥胖仔的悲哀， 冇晒味道，咩味道啊？ 肥胖的味道咯， 肥胖系咩味道？ 头先我本来拣如果郑君绵嗰只咧，肥婆要跳舞咧，真系好正噶！ 你可以喺再下一个钟之后播埋佢啦。 佢无端端用噔噔噔噔噔，肥婆要跳舞，噔噔噔噔， 优雅咗好多， 优雅咗好多，真系啊 ！OK， 喂，嗱，而家呢单新闻咧就一啲都唔优雅。我觉得咧。我哋作为每个人起码都有两部或以上手提电话咧，好多人都有噶嘛。 即系曾经有过你嘅意思啊？ 或者同时咯，我觉得都同时拥有嘅。 唔系，我唔系噶，我一部一部嘅啫。 你一部一部咯， 啊、 好啦。 唔系有好多，因为翻工嘅朋友，佢会公司有一部电话俾咗， 系啊， 自己有一部私人咁样噶嘛。 即系对于特别，譬如你的士哥哥，你冇翻五六七部都唔好，都系咯，都冇谂住开工啦。 唔系早期玩捉精灵嗰啲，自己唔知一人有四部咁样。 咁我哋真系唔觉得咧，要一部电话系。即係有咁大件事咯！ 我嗰日咧見到個阿叔咧，真係叔叔嚟嘅，佢真係嗱揸住兩部電話，係一齊喺度發射、發射、發射，喺度捉 Pokemon 都仲喺度，好堅持嘅玩呢樣嘢。 仲要轉嗰個波啊，射唔出去啊！係 一齊搭下住 嘅。係啊，嗱，即係所以我哋對於電話咧，你即係覺得司空見慣啦。譬如你有啲人唔見咗，買個部，即係我哋太過覺得平常普通啊。其實你好難理解到咧，譬如有人話願意大陸嗰陣時啊嘛，為咗賣腎。嚟買 iLong， 你聽到你其實即係都係接受唔到，你覺得點解會咁啊？係喎，你真係器官捐贈計劃，原來咁簡單嘅咋？ 原來捐咗俾 iLong， 係咯，即係下次你叫啲人捐贈器官，不如全部都寫埋 iLong 落去啦，即係唔使捐得咁辛苦，真係。嗱，你覺得匪夷所思啦。咁而家嚟到呢度咧，邊處咧？越南。佢有單新聞咧，頭先我同兩個拍檔講嘅時候咧，大家都話唔係嘛，真定假㗎？ 又再進咗一步， 再進一步啊！呢 唔知順唔順好？ 係啊，佢今次咧原來係點樣咧？佢話。越南有一个即系42岁嘅女子，佢咧就原来系咁样嘅，佢咧帮佢邻居咧就凑住个孙女，我头先都睇错咗，唔系自己嘅，佢帮邻居凑住个孙女，哎呀，田帮手睇住我女先咁样，唔得闲咁样，系啦，阿田就帮手啦，谂住喂睇住自己个女一阵都 OK 啊，孙女冇问题啦，点知咧佢话有一次咧就咁啱得咁巧咧，呢个女人咧佢就识咗一个网友，咁个网友咧就喺个。视像嗰个会议里面呢就见到咦你隔离个小女咁可爱嘅 睇中咗 嚟架咁样跟住话冇喔咦你睇中咗佢呀咁样。咁、其实 睇中咗乜嘢 个孙女呀嗰个帮邻居凑孙女。咁佢就喺度一路凑孙女嘅时候就玩视频就俾一个网友呢就透过视频呢就望到佢隔离有呢个孙女。就话好得意喎呢个女仔咁样。咁然后呢呢、這个即係、女人呢佢就话喔、你对佢有兴趣呀、跟住佢竟然 做咩啊？ 系啦，佢竟然就话 个孙嚟噶，系 咯， 佢邻居个孙女， 我知啊， 唔系佢自己嘅，系啦、 啊， 佢就话啦，哦，好惨嘅呢个女仔，知唔知啊？佢咧俾阿爸抛弃，阿妈又难倒，仲要吸埋毒添。你系咪想照顾佢啊？佢话系啊，咁惨，佢会唔会 要？即系讲个42岁嘅女子本身个身世都可怜， 唔系啊， 系 讲大话。 佢讲紧一个大话，原来。 哦，佢同佢一扮系自己个。 佢就话咧，佢好惨噶。佢话咧，呢个系我侄女嚟噶。跟住佢个身世咧，就系话佢阿爸就抛弃佢，佢妈又沉迷赌博，仲要吸埋毒添。咁跟住咧，搞到对面个网友咧喊晒口，就话咁阴公啊，咁样点算啊？佢话我就冇能力照顾佢噶啦。你想唔想照顾佢啊？佢话吓，我可以咩？咁样个网友就咁样讲啦。佢话可以啊。嗱咁样啊，你只要俾一个 iPhone 十一我， 哇，几千蚊啫， 钱都唔系，佢直接讲话用货嚟换， 同埋要少少钱啫。 哦哦， 佢讲出嚟你都觉得咧，哇，你即系点啊？你 即系齐头要一万蚊咁啊？ 你要嗰笔钱真系少到一个地步，都唔知佢卖嚟做乜嘢，真系好变态。佢话我就会直接将呢个细路女就送去俾你啦，咁样。而嗰个网友就话好啊，嗱，其实你话佢算唔算拐卖人口咧？嗰个网友我觉得都算噶。佢就真係咧， 即係買咗個十一俾佢，跟住就 同埋俾咗一筆錢佢， 真係攞個買賣交收，喺地鐵站攞咁樣嗰啲人。 係啊，佢仲要癲到咧，佢就接受咗呢個提議之後咧，呢、這個越南嘅四十二歲女人咧就同佢鄰居講，咁都人哋有阿媽噶嘛，佢同我哋鄰居講話。得啦，我今日再帮你睇住个孙女啊，我带佢出去玩啊，好唔好啊？好啊，好啊，哇，其实信得过啊嘛，邻居啊嘛，就谂住佢会带自己孙女出去兜个圈嘅啫。点知翻嚟咧，佢就话：哎呀，你个孙女失咗踪啊！ 吓，就系、是、咁样嚟啊？ 系啦，仲同佢，你快啲去报警啦！你快啲去报警啦！咁样，咁结果咧真系傻下傻下，佢就俾人哋 check 到，原来佢系卖咗人哋个孙女。 点会 check 唔到啊？ 咪就 系 咯， 咁容易追踪嘅一件事，有晒个网络啊 record 啊。都唔系嘅，香港就话知道大陆啊嘛。 咪越南嚟噶，你又唔好咁快先，真系。系啦，咁佢得到嘅报酬系咩呢？第一部 iPhone 十一啦， 系 几多钱 iPhone 十一？ 八千几啊，好似系。 我唔知啊，真系。 系咪啊？ 系啊， 不过而家都贵嘅，起码都八千几啦。同埋，唉，佢哋嗰度可能生活指数真系好低。佢已经做出啲咁伤天害理嘅事咧，但系佢换嘅报酬咧，佢咪话咯，佢要钱同埋货 啊 嘛。 五百蚊真系好少喎， 你真系啱咗，五百蚊可以俾多少少？你俾多十四蚊就得啦。 五 百一十四蚊， 即系折合港纸啊， 系啊， 或者搞个签证咁嘅钱嘅啫。 系啊，咁佢个币值大啊嘛，因为佢要求对方俾150万越南盾佢，但系换翻嚟嘅其实就系514蚊，同埋一个 iPhone 十一。佢咁样减都夠胆做出嚟嘅，真系。 你头先咁讲都起码系几千蚊啦，即系讲紧哇几嚿水。 唔系啊， 唔系虽然钱都唔系重点嚟噶， 我 就错咗重点。 件事当然都系成事个荒唐程度啊。 系啊，喂，我而家真系觉得咧，乜呢个电话原来。所以先头啲，我一开头话我哋系咪真系咁身在福中咧？随便啲人话跌咗个又买个新嘅，诸如此类都有。哇，有啲人卖肾先至攞到部电话，又或者调转佢卖肾都要攞部电话翻嚟，呢个卖人哋个细路。 但系问题系佢真系唔怕咁样，即系唔怕俾人拉嘅。我讲即系买同卖嗰两个人啊。 唔系要嗰个咧，你仲可能话信错咗佢，以 为 我系救佢出片，一个火海。 哎呀，我可爱啊！哎呀，你又有需要啊，帮你照顾。 啊、真系， 唔系啊，即系你而家唔合理噶嘛， 我都觉得唔合理。 你应该就系都叫做真系从正途，你譬如可能去保留，即系我哋香港有保留局啦，即系去领养咁样一件事，但系佢默默然喺个网里面见到个阿妹。 而家好彩咧，就系呢个受害女童咧，又搵得翻，因为有对口噶嘛，嗰个真系个网友，佢唔系拐子佬咧，系啦，佢就即系个孙女就安全翻到屋企，但系。我觉得咧，即系颠覆咗我哋对人性嘅价值啊！ 系啊，即系你话卖肾都起码系自己身体嘅一部分，都仲叫做系对自 己 负责啫。 你呢个都唔啱啊，都唔可以卖自己肾。 唔系，即系都要比较啊！ 我哋成日话钱财身外物，但系原来咧电话系比肾同埋比个人重要噶。 在伦敦的数据分析中心进行民调，显示首相约翰逊领导的保守党可以在国会下议院赢得大多数的议席。调查透过访问并分析近10万名英国国民的投票意向，估计保守党的议席数目将会增至359席，而工党将会减至211席，意味约翰逊很可能无需拉拢其他政党的支持，都可以在650席的下议院取得过半票数，通过同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亦都将会是保守党自1987年以来在大选表现最好的一次。负责进行民调的中心在前年大选之前就下议院议席分布进行预测，准确率超过90%。 天气方面，干燥嘅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喺正午十二点，强烈热带风暴北面集结喺雅蒲岛之东北偏北，大约3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北风。展望听朝早清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温暖。下周气温逐步下降。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5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30点，跌23点，总成交金额426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4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42点，跌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系报200蚊，升6.8；腾讯控股339.8，升4.8；新上市嘅康龙化成系报42.4；小米集团8.98，升2.5；首控集团5.2，升7仙；中国粮油控股4.03，升8.6；美团点评104.6，升4毫；友邦保险80.35，升5.5；中国平安90.5，跌7毫；融创中国39.25，升1.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29，英镑10.123，瑞士法郎7.839，澳元5.297，加元5.891，新西兰元5.032，欧元8.6165。每百日元对港元7.1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794。日经平均指数报23429点，跌8点。港金现价报13590蚊，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5.86美元，卖出1456.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啦，而家龙尾就去到卫理道。路面方面喺九龙将军澳道条支路咧落翻去观塘道咧都系慢车嘅。咁另外咧协和道啦、协和街去翻观塘道咧亦都系慢车，协和街去翻观塘道都系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啦，一段都系慢车。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门公路深井东村方向九龙、元朗公路洪水桥戒音坪方向上水、青衣九号码头上岸船洲大桥方向九龙、深圳湾公路50牌方向深圳湾。咁港铁方面嘅消息啦，港铁各条线路除咗机场快线之外，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咧将会喺夜晚11:30结束，大学站仍然都系关闭嘅。咁九龙区嘅封路啦，介乎柯士甸道同埋红磡站之间嘅畅运道、梳士巴利道通往康庄道嘅连接路、科学馆径、康达径、康泰径同埋康荣径咧仍然都系封闭。最后卫生署提提你，唔好长时间坐喺度，记得抽时间喐一喐，松一松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翻到公司熟悉的感觉。在校园钟声下，准备新的一堂课。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货品准备妥当，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的阳光。新的一日，期望新的开始。珍惜香港这个家。 CIBS， 我是桂花田啊， 我是陈淑兰， 一个俾你开咪嘅多元平台， 现正接受第29、30季节目申请。 上网填写申请表格有困难，即刻打2331-2334，有专人帮你填噶。 网上申请 CIBS Airtime 同埋制作费 ，call 我帮你填啦，一啲都唔难。 了解详情请上 cibs.rthk.hk。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相对湿度5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直播室有曾志豪、梁燕中、桂花田、黄耀祖放假，下个礼拜归队吓。 系啊，接住落嚟又有何雨露啦。 我清早起床，睡意浓，睡眼上迷蒙。 何雨露。 忽然想起今日是假日好时光。 古代笑话第二集。 在公园碰头。 冇错啦，上个礼拜我嘅古代笑话可以话系好评如潮啊，系我自己一个觉得自己好评啊，就如潮啊，所以我谂住再接再厉，再下一城啊，话俾你听古人啲笑话，究竟佢哋嘅笑点同我哋有啲咩唔同呢？可唔可以喺古代笑话里边俾你学识一啲历史嘅教训呢？系啦，呢一次个笑话咧，哇，真系呢个笑点咧，真系好难，好难可以即系笑得到嘅。不过，我觉得你应该留心啲听下，好有智慧嘅。话说齐景公咧就去牛山游览，佢就向北行到去齐国都城嘅地方度，哇，望到周围风光如画，但系突然间佢就喊起上嚟啦。人生啊，点解好似奔腾咆哮嘅流水离开咗呢一个美好嘅山河而死去呢？系啊，即系个意思系人生好似滔滔嘅流水咧，一往就不返，咁咪就好似离开咗呢个美好嘅江山，我人死咗，我仲点样可以统治呢个地方呢？佢身边嘅大臣艾孔同埋梁丘据咧，听到之后咧，亦都喊起上嚟啦。但系佢身边另外一个大臣晏子啊，亦即系大家都知道身材比较矮小嘅呢一位嘅大臣咧，佢就喺度喺度发笑啦。齐景公就好嬲，问佢：你个衰人，我喺度喊紧，我啲臣子。作为忠于我嘅，都会戥我伤心。你喊，你唔喊，你喺度笑，点解？咁晏子就话啦：，哦，如果嗰啲贤能嘅国君咧，可以好长期地据守喺齐国嘅话，咁样啊，你阿太公，即系阿齐桓公咧，咁佢咪会永远都拥有齐国咯？如果凡系勇猛嘅国君，就可以长久咁占有齐国嘅话，咁你阿庄公啊，阿灵公啊。咁咪会长时间咁拥有齐国咯？咁啊，大王啊，齐景公啊，咁你仲点能够可以得到国君嘅宝座而立身于世呢？你系为咗呢啲咁嘅嘢而喊，呢个系唔符合仁义道德噶。唉，不人道嘅国君咧，我就见到啦，仲要有嗰啲谗臣阿谀奉媚嘅近臣，我都见到两个，所以呢个咪我笑嘅原因咯。呵呵呵， 嗱， 好明白啊，即系你未必会笑得出，因为你真系觉得哇，嗰、那个 get 喺边度咧，真系。但系其实佢个笑法咧，就即系话你嘅谂法系好可笑、啊。你谂下，嗱、那个古仔就话齐景公啊，觉得哎呀，觉得自己人生短暂，冇办法永久拥有呢个江山，最后都会死咧，觉得好可惜。隔篱嗰啲人咧就见到，喂，即系你个老细喊啊，你梗系陪住佢喊啦。但系晏子嘅道理就好有智慧噶，佢话。如果个个都唔死，个个都留喺度嘅话，咁啊，桓公又系继续做皇位嘅，边个传到俾你啊？你仲边有机会喺度咧？喺度喊，喺度伤春悲秋先得噶。嗱，所以觉得佢咧系不符合仁义道德。其实暗地里就话，你净系谂住自己点样可以永久霸住个皇位，谂第二啲嘢啊嘛，系咪？嗱，仲有啊，隔篱嗰两个柴仔，你就算唔劝佢。你都唔使陪佢喊啊！难道你唔明白呢个道理？嗱，我想话咧，呢个笑话咧，其实背后个意义真系好深嘅。第一咧，佢系深刻话俾你听，冇一个当权嘅唔想永久当权落去嘅。无论系讲紧古代定系讲到嚟现代，个个都希望长生不老嘅，甚至乎最好啊，将自己退休年纪有咁迟啊，推到咁迟嘅。 是真的。嗱，不过问题就是咧，即系以前咧嗰个国家咧，就系佢咁样即系想长久统治落去。而家啲 CEO 咧都可能话你自己个公司系你自己嘅员工，但系呢个世界都话俾你听，冇嘢系永恒嘅。你唔退落嚟嘅话咧，就不进就则退噶啦。同埋呢个笑话咧，另外一个深刻嘅地方咧，就系所谓作近臣啊，即系成日都话伴君如伴虎咧。你谂下头先话艾孔啊嗰啲咧。佢唔係真係想做擦鞋仔嘅，你自己諗翻轉頭，如果你咁啱就係艾孔，就係呢個梁丘句，咁你就聽到你嘅大王咧，為咗自己唔可以永久管治喺度喊嘅時候，咁你做啲咩先得㗎？你喺隔離，你話俾我聽，咁多打工仔，你最多咪喺隔離陪笑，哎呀，真係好可惜嘅。邊個可以好似晏子咁樣啊？佢呢啲應該咧，真係搏唔使俾人炒，又唔使撈噶啦，咁樣去頂撞個老細，但係咁喎。人生啊，真系需要有一啲咧不畏强权嘅呢一啲嘅大神咧，佢先至能够可以叫做咩咧？就系说清楚个道理，辩明个是非。如果唔系咧，全部人陪佢喊嘅话咧，呢个道理就听唔到噶啦。佢又真系讲得啱嘅，系咪？个个都永久霸占落去嘅话，边有呢个所谓即系一代江山接落去，新陈代谢点继续呢？好啦好啦，呢、這个就係古代嘅一个笑话。我哋又再讲多另外一个呢，都系同古代有关嘅。不过呢一、這个好明显係假托古人今人在作嘅笑话嚟㗎，同三国演义系好有关系㗎。个古仔系咁讲㗎，佢话有一次诸葛亮、刘备、孙权、曹操一起搭飞机，只系听到呢度都知系假啦吓。哎呀，遇到紧急情况，諗住跳伞，点知发觉得三个降落伞。呢、这个时候诸葛亮佢就话啦，咁啦，我就出问题，边个答到嘅就可以跳落去攞住个降落伞，如果答唔到嘅就要自己跳啦吓。佢哋就话好啦好啦。诸葛亮就问啦，天上面有几多个太阳？刘备即刻话一个，攞住个降落伞就跳落去。诸葛亮再问孙权，天上面有几个月亮？于是乎孙权话一个，亦都攞住个包包跳落去。诸葛亮再问曹操，天上面有几多个星星啊？点知先得噶，大佬，曹操答唔到，唯有自己跳落去。哎呀，不过咁啱跌咗落个海度，死唔去。好啦，第二次佢哋又遇到紧急情况，又系四个人，又系得三个包包、啊。诸葛亮又再问啦，当年周穆王打败纣王嗰场战役系咩名啊？刘备一谂就话啦，牧野之战。好啦，刘备答啱咗。诸葛亮再问孙权咯，嗰场战役死咗几多人啊？孙权就话啦，大概三四万啦。呢、这个时候曹操就心谂，打仗嗰啲我一定明嘅，我唔会怕你嘅。点知诸葛亮问佢，请问死咗嗰啲人叫咩名啊？我点知啊？于是乎佢又自己跳落去，哈，又系咁啱得咁巧，喺个海度佢又死唔去啦。第三次佢哋又搭飞机咯，又遇到紧急意外，但系曹操心谂，喂，够啦，你个主持讲呢忽都讲咗两 part 啦，你又嚟玩我。得啦，诸葛亮，我自己跳落去，反正都系跳海啫，死唔去嘅。点知佢一跳落去嘅时候，好啦，你估下呢个 get 系点嚟嘅？好，你估唔到咧，我开估啦。诸葛亮喺上面就话啦：，曹操傻仔嚟噶，今次个飞机啊，有四个降落伞啊。咁你话呢个笑话有啲咩历史教训喺度？哦，冇。佢唯一嘅历史教训咪话俾你听，我哋睇得《三国演义》多，我哋真系会觉得咧曹操系大奸雄，所以个个都要对付佢咯。系啊，证明呢啲历史嘅演义小说咧系几咁洗脑，几咁深入我哋民心啊！ 好心啊，福心啊，求求你做做好心，听下呢个弱者讲咩？ 好心啊，协助我爱下去好吗？福心啊，冷淡说话心出你好吗？愚昧无知，静止谁人知？无人知，每一秒一万万，待灵魂消散，伤心眼，眼泪变血液已蒸发，每一天似垃圾。情痴只闭物够了吧，还恨我是怪物，放生都不 本身和音经验丰富的吕乔恩咧，今次由幕后走到幕前，推出佢第一支嘅单曲，唱嘅系关于一个爱情弱者嘅乞讨。现实中，佢话自己喺爱情面前都会咁冇尊严噶。作曲填词编曲都是吕乔恩一手包办，监制是江辉。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吕乔恩《好人》。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哇！獨家消息，獨家消息。 咁又唔好話獨家嘅。 喂，都算係我哋第一手啊！嗱， 第一手嘅親身經驗。 第一手啊！我哋而家咧就有請我哋戰地記者桂花田咧，同埋戰地特派員咧阿宇咧，同我哋一齊匯報一下咧，頭先你哋發生咗啲咩事㗎？ 嗱，頭先咧喺阿豪仔咧嗰個叫做 豪宇 期間咧，我做咗啲事嘅，因為咧早頭先琴日啫，琴日咧就收到個信息，哇！真係冇諗過人生咁精彩嘅。 講嚟聽下。 咁啊，某大超級市場咁樣就 send 咗個信息過嚟。 係係，即係你 啊、收到个信息就话，亲爱嘅客户豆豪，感谢你参加我们嘅周年庆答谢活动。 周年庆 系啦，周年庆答谢活动。 系 豆豪，你已被选为十一月活动嘅十名获奖者之一。 好嘢！我哋终于都有出头天啦。 奖品详情就 中奖啦， 系奖品嘅详情就拎咗条 link 啦，咁睇你揿唔揿啦，系啦。 Okay. 咁于是乎咧，我咧就唔会用我的电话咧， 你就纠结咗好耐啦， 系啦。 你就问阿 Chris 借咗个电话啦， 纠缠咗好耐，跟住咧啊揿唔揿去咧？ 即系话你收到一个得奖 信 息， 系啦， 你就要揿入去先知你攞到咩奖。 当然啦。 OK， 但系佢系 send SMS 俾你定咩 ？SMS 嚟嘅， 佢 send SMS 俾你嘅。OK。 我首先问一下你有冇参加过呢个任何嘢咧？ 冇， 系 系啦，因为咧我 佢系一个超市啊嘛， 超市系啦，唔系嗰个就系嗰个啦吓，唔系南嘅王， 哎，出嚟 啦， 系啦，系啦，系啦， 咁样咯，咁啊，即系讲佢个 logo 啫，唔系讲佢嘅战证嘅， 系咯，佢自己无私件事， 系啊，我即系咁啱系，我唔知你 第一啲，冷静啲， 好啦 ，W 系啦， 好啦 ，W 啦， 就咁佢叫我拎入去，咁佢又咁我用我电话，我惊佢就偷咗我条线啊，成日即系好机警就咁，跟住于是乎。就用个 人哋嘅电话啦， 坐台电脑用个电脑，因为佢有条 link 嘅俾你打啲字入去啊嘛， 哦、你就照入去啦、 啊，照入到竟然， 入到 入到之后咧，咦系，真系见到佢间超市有啲问题问我咁， 都系佢嘅超市嘅网页嚟噶， 真系啊，唔系嗱，系咪佢嘅网页就唔知道，但系佢大好大个旗号就系红底黄字嗰、那个，呢、這个已经第二页嚟噶啦， 即系总之你睇落去，表面睇系嗰个超市嘅网页嗰、那个嗰、那个框嚟嘅， 嗱，我又想问先，个网址本身怪唔怪嘅咧？ 系啦， 因为好多时候呢啲。即系你觉得系咪骗局呢其实系睇下个网址会唔会好多即系有数字啊、英文字母啊，然后又唔关事咁样，你就会觉得个服味系浓啲噶嘛。 系系 系啦，就有时即系可能佢 design 得好似都未定嘅。 有啲会噶， 但系睇个网址你已经觉得打咗个折 扣。唔系喎，睇到网址嗱，我又冇仔细去睇啦。咁跟住真系见佢系嗰个超市嗰个网页嚟。 O K O K， 咁跟住写咩？跟住写咩？ 咁佢话咧，你咧就系第一条问题咧就问你系用紧苹果机啊？即系唔系系啦？ 边部手提电话？ 边个手提电话？有三个拣嘅，咁啊，跟住或者其他咁样，咁跟住我就自己 click 啦，咁跟住佢就问你第二条题目咯，你嚟紧会唔会 update 你嘅电话噶？咁样， 系系， 即系 会唔会再转款啦？再高一级啦，系咪咁意思啊？ 嗱呢度， 咩？ 嗱，佢就要问下你啦，系啦， 依嗱，我而家咁样睇到个网址咧，都尚算正常嘅。 但系我觉得都唔算太官方。 系啦，因为佢咧正常即系网址系 .com 啦， 系啊 .top 嘅 .top 嘅。 哦，系啊，系， 同埋佢成个网站嗰个web 嗰个 address 咧，其实冇任何嗰个店家个 logo 噶。 嗱，咁总之，但系佢呢度如果唔系咁仔细睇，你又唔会睇，你净系睇到嗰个名嘅啫。 但都唔算太似一个官方，但系 咁就 你就照答啦。 系啦，我照答啦，咁啊，我 你又 拣 咗啦。 咁跟住咧， 你会点样去咩话去评价？ 即系好似有啲问卷 呢一间呢间超市嘅服务完美啊！ 我头先答得良好，好啦， 完美啦， 好啦。咁跟住咧，佢就问你 啦，会唔会计划喺未来升级你部手机？ 系啦，跟住我就话六个月内啦，咁 好啦，好啦， 系啦，系啦。跟住咧，啊， 佢又检查你个 答案， 啊，冇 重 复 咯， 系啦。 跟住佢就话啦，恭喜你啊，你成为一个大赢家，你有一个咧 全新嘅512G嘅。 我必须要讲一讲，即系佢完成咗个问卷之后咧，佢唔系即刻话你中奖，佢硬系有个过程， 系啊， 有两秒 先， 系啦，即系啊，你系咪符合呢啲资格咧 ？Tick。 呢、這个都系嘅，诶、欸，恭喜你，你中咗啦！ 但系我想问佢第一个检查系属于废嘅，因为佢话你冇重复个答案。 系啊系啊， 三条问题都唔同，点解又重复个答案咧？我都唔明嘅真系。 喂，咁你而家知道佢唔系？ 唔系啊，佢嗰、那个佢嗰个检验系啲搞笑噶嘛？ 跟住咧，你嗰啲咧填嗰啲话系，我真系冇重复答案。 系啊，冇啊， 真系叻啦！我竟然 冇 填过重复嘅答案， 同埋你可以 中奖啊！ 你可以攞到一部 五 一二击嘅三叔噶喎，呢度仲要讲到 就争两蚊七千蚊噶，好啦，咁跟住咧佢就话啦，好啦，领奖 唔得噶，唔得噶，你仲要啊嗱，佢要你揿领奖之前咧，佢仲写住咧，第一系啦，要俾十八蚊税金同埋运费， 咁同埋咧都系得十八蚊啫，嗱 都要俾啊嘛， 下低有成二百十三条留言噶吓， 下边有人留言， 下边啲留言都话很幸运啊，我抽中了， 系有一个五日前完成调查，符合资格获得一部电话，今日收到啦，多谢， 系啦，哇，跟住好多都话我起初以为是个玩笑。但是我部手机呢今日就透过一个速递公司交付了，即是拿到了。冇、 啊、 黑色我觉得白色都好啊，我仲邀请埋我朋友添嘛。 我继续拿有成二百几条啊。 但是 太激动了。 但有伏味。因为他们这个、留言呢全部都是中文的用户名来的。 不是 啊，留言不要紧，他们的用户名 全部都是什么嘉怡啊、子晴啊这些呢、以前、凡是你见到一些洗版那些啦，或者会变成是交友陷阱，通常都是用这些中文名的。 好啦，那就见到喂有埋留言二百几个有埋样子。好啦，于是乎我 就领取你的奖品 啦。解啦，喂有埋留言成个套餐。 不是，重点是你用公司部电脑嘛。 如果 不是自己部机是不是 所以就 都讲得的，我怕不 是。 咁跟住呢我就入去啦，跟住佢就有一个哇咦真係有嗰个电话嗰、那个网页喺度。 我要讲一讲，佢按咗佢一个就是、叫领取你的奖品。 係 啦，按咗之后呢成个网址都转埋嘅。 係啊，成个转晒啊，唔同晒啦已经。 即係如果呢係一个即係唔知嘅人呢，佢唔会买上面嗰啲网址，只係睇个画面嘅咋嘛。 同埋一样嘢贵咗啊。头先明明运费十八蚊噶， 系啊，而家廿一， 而家变咗廿一蚊啦，佢每揿一次都贵啲噶。 但系嗰个机价又平咗， 系啊， 五千几蚊啫， 系啊，本来六千几嘅， 系咯，六九九八， 系啊，好多服务。咁跟住咧， 跟住就叫我你输入个系嗰个电邮。 同埋要讲咧，佢成个网站变晒英文字嘅， 系 之前系中文噶嘛， 冇错， 跟住英文好似外国网咁样。 下边咧，下边有咩碌噶？ 下低啊，系 个 机嘅介绍，啲机 嘅样咯。 你快啲输入阿 Chris 个 email 啊！ 我个 email 系email@email.com 系啊，咁你就 咁我去到呢度我就唔叻啦， 就唔敢揿入去啦。 因为我想即我知道唔会咁幸运嘅，所以我想系查真究竟去到边个步骤，我又唔想攞自己 email 落输入去里面啦。 我明， 即咁多，我又开唔切一个求其 account 喎，咁所以咧就去到呢度画面咧，跟住我就 止步啦， 止步啦，咁跟住我就 止步制咗自己好乱嘅念头啦，止步制乱。 我就打电话去，索性打去嗰间公司嗰度， 嗰个超市场， 超市 度。好彩头先真系喺短短期间，佢真系好快听到我电话。 系 阿钟小姐就话啦，系啊，佢话咧我哋已经 系骗局啊，咁啊， 真系啊，佢话冇呢件事，佢话我哋公司不会冇没有咁样，即系好似好情好强调话我哋冇嘅。佢话同埋咧，亦都喺十月嘅时候咧做咗一个澄清启事啊，话冇咗冇任何一个短机信息嘅问卷啊，或者所有嘅信息全部都系假嘅咁样。嗱，讲紧十月。咁而家我十一月啱啱琴日先收到嘅啫， 即系成个月之后个骗局继续， 系啦，佢发咗个声明，但件事其实冇到 转 到 嘅， 继续发生紧嘅。 喂，认真啦，如果系，譬如我啲真系师奶仔嘅，真系唔系点样上网见到，哇，咦系，我又 有数添， 可能又有帮衬开嘅， 系。 嗱呢个紧要，因为我 你冇帮衬呢 一间，因为我已经推冇啊嘛，咁所以就冇帮衬开，我就机警好多啦。咁同埋边有咁傻啊？咁样系咪先？ 冇错。 嗱，所以真系要大家做多一步。同埋佢几间啊？今日系廿几号啊？廿八号。琴日佢廿七号，哇！十一月份嘅活动最后即系 最后召集啦。 咁你剩翻几日就 deadline 啦？ 系啊， 你咪心乱如麻。 会 啊，然后仲要去到呢一页，我一见到咧，佢仲话俾你知，而家有14个人。望住呢一个 offer 噶， 系 咩啲啊？如果唔系咧，得翻两部机噶咋？你咧再唔做咧，就把握唔到时间，你就冇咗呢部机噶啦。 呢个劲似你订嗰啲旅游网站咧，而家同时有五个人 check 紧呢间房啊，咁样嗰啲咧。 仲有阿 Chris 咧，同埋阿豪仔都话啦，喂，你再睇埋嗰个网址咧，即刻转咗唔知乜嘢咩 promote 嘢嘅一啲码咯，就 网址真系好重要 嘅，脱离咗嗰间超市所有嘅系列啦。 系啊，佢做得唔算好仔细，其实讲真，因为佢里边都冇一啲嘢咧，系可以更加说服咧，就我相信系个超市，但系亦都全靠阿田。 真系呢次自底精明眼啊！你真 系，我一定要查真噶， 以身犯险，以身犯险，用公司部电脑贡献咗几次嘅步骤出嚟。 系啊，系啊，系啊。 咁我先要两边睇到啲字噶。 系啊，千祈唔好相信啊！如果你曾经中过呢个超市陷阱嘅话咧，假噶，唔好信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签署《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在北京外交部发表声明，话坚决反对美方签署所谓法案，是严重干预香港事务，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赤裸裸的霸权行径。声明重申，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政府和势力都无权干预。美方签署法案罔顾事实，颠倒黑白，公然为疯狂打砸烧、践踏法治、危害社会秩序的暴力犯罪分子撑腰打气，只是会让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广大中国人民进一步认清美国的险恶用心和霸权本质，只是会让中国人民更加众志成城。美方的图谋注定失败，奉劝美方不要一意孤行，否则中方必将予以坚决反制，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必须由美方承担。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签署《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特区政府回应对法案成为美国法律表示强烈反对，对美方无视港方多次就法案提出的切实关注表示极度遗憾。发言人说，法案明显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既无必要亦都毫无理据，更加会损害香港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和利益。发言人重申，外国政府和议会不应该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特区的内部事务。发言人又说，法案不合理，以人权和民主为名，但实际上部分条文涉及出口管制和香港执行联合国制裁措施，根本和香港的人权和民主无关，更加会向示威者发出错误信息，无助缓和香港局势。特区政府希望美国政府采取务实态度，以香港同美国的互惠关系同美国在香港的利益为依归，维持对香港的经贸政策同原则立场，继续尊重香港作为一个单独关税地区的地位。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签署《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全国政协常委唐英年说，会以鄙视的眼光看待美国的做法。他认为美国粗暴干预不涉及美国内政的事务，相信中央和特区政府不会在政策上有任何改变。唐英年说，中国有句说话，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认为美国自己在修身方面都做不好，有很多枪击案，但就认为自己有权处理别国的事，等同以双重标准衡量别人。另外，民主派在区议会选举大胜，政府应否让步以缓解目前的僵局。唐英年回应说，赞同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成立检讨委员会，认为是行前了一步，亦都期望区议会的新人能够肩负责任，为居民多做事。警方和消防等部门组成的安全小组朝早进入理大的校园，在多处地方搜查，找到石油气、易燃物品、弓箭、锯和化学品等。警方强调，进入校园的目的不是搜捕，不会出动防暴警员，如果遇到留守者会尝试劝服对方，希望尽快将理大校园归还校方。理大管理层说，校园解封之前有需要先处理好危险品，呼吁留守人士尽快离开。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展望明早清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温暖，下午气温逐步下降。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5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39点，跌14点，总成交金额432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4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42点，跌5点。 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99.3升6.1，腾讯控股339.8升4.8，新上市嘅康龙化成系报42.45，小米集团8.98升2.5，首控集团5.3升8仙，中国粮油控股4.04升8.7，美团点评104.6升4毫，友邦保险80.35升5.5，中国平安90.5跌7毫，融创中国39.25升1.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9，日元109.45，瑞士法郎0.999，澳元0.676，加元1.329，新西兰元0.643，人民币7.03，英镑对美元1.293，欧元对美元1.101。日经平均指数报23,420，跌17，港金现价报13,590，跌4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6.05美元，卖出1,456.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在教育局的指定专业或界别课程资助计划下，入读2020-21学年指定的自资学士学位课程，每个学年最多可以获得42,800元或者74,600元的学费资助，视乎课程而定。而家就可以透过 Jupus 报名啦！你可以输入关键词 SSSDP 搜寻计划的网页了解详情。 我天光前要分手啊！你同我搬走晒啲嘢佢。 唔好咁啦 ，Joey， 你咪难为啲工人。 系啊，用错姿势好容易劳损啦、扭伤同埋拉伤噶。 天光前要分手啊！你唔搬我自己搬。 唉，其实咧就唔使用人手搬嘅，用机械辅助设备就得噶啦。 天光前要分手，可唔可以都听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进行体力处理操作，唔好揾自己条腰骨嚟搏啊！我系 Joey 大祖儿。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哎呀呀，好痛啊！ 做乜鬼嘢呀？你成日指磨我做乜嘢呀？ 我都系唔得。 系啊，唔得到你咁嘅样啊，仲喺度唱歌，唔得都可以唱歌，你犀利啊！ 我条 你讲嘢大声啲得唔得啊？ 我条腰又痛，我个身又攰，我真系好痛啊！ 真系冇鬼用啊！唱埋去啊，细佬，早啲出声啊！等我同你睇铁打啦。 吓，铁打 吓， 好痛噶喎，敷嗰啲药。又好臭，同家姐你唔冲凉就未一样噶、啊。 够你把口臭，细佬，你唔好讲咁多嘢啦，系啊，快啲去睇医生。 哎呀，我都话我唔中意睇嗰个阿祖医生噶啦，佢人又恶又冇礼貌，又鬼死咁大力。 做咩你讲你自己啊？ 佢人生得高，个样令我羡慕，我冇事被佢搞到头晕。 细佬你够咯， 我好辛苦 噶。带你去睇其他科啊，唔系睇骨科啊。 好啊，系啊。 喂，我唔觉啊。上次啊睇佢啊做医生咧，佢真系嗰啲手势都真系几好。 我唔睇，我要走啊！ 你都几舒服， 唔、好意思啊，要你哋等 啊。你系乜唔系阿祖医生咧？ 哦，佢突然之间有事出一出去，所以咧我会系你哋嘅主诊医生，我叫 Doctor Joey。今次系曾小豪唔舒服。 哦， 行开行开， 明先 ，Doctor Joey， 我未讲啊， 行开，边个阻我？冇面俾，Doctor Joey， 你好。刚才你跟我打招呼的一声，哦，那一声令我精神为之一振，哦， 我是曾小豪。 哦，你好。 不是叫你哦，是医生，你继续你好。 咁你边度痛啊？ 嗱，即系咁样嘅。头先咧，佢吓痛到死啊死下，嗌晒救命嘅。我都听到佢唱歌啊，听到我真系想死。 男人大丈夫，流血不流泪，痛咩 啊？系啊，你今日你喺度做咩啊，细佬？ 我 仲有啊，原来咧，换 你使唔使介绍咗我职业先啊？ 唔系，我知，我想话冇咗阿祖医生，变咗Joey医生，哦，叻喎呢个呢招绝啊，真系。 咁咪好咯，阿Joey医生，我 你 系 咪要 讲 嘢？Joey医生都。咁你做边行又边度痛呢、 哦、你都想了解我多啲呢嗱我十不相瞒。 够啦够啦细佬到我讲啦你话痛唔该你悭返啖气先啦。即係咁嘅 Dr. Joey 啊我细佬呢佢做地盘嘅记住佢做地盘工友嚟㗎喎。 香港地有排起啊呢轮装修多呢、我哋呢啲好吃香㗎。 总之佢就做呢个地盘工友啦佢呢成日都搬搬抬抬㗎 Dr. Joey 你知啦。 即係好气好力啊好气好力啊。 係好气好力就唔会整亲啦。你知呢佢经常要做呢啲呢体力处理操作嘅话呢如果用得姿势唔正确咧，就会好容易劳损啦、扭伤啦、拉伤啦、韧带、肌肉啦，甚至椎间盘咧吓可能会受损。今日你知道嗬？ 唉，我知道 啊。所以咧，为咗减少体力处理操作所带嚟嘅危害咧，我哋必须要揾出当中嘅危害因素，例如物件嘅重量啦、工作嘅性质啦、工作环境、个人能力等等嘅，好多因素都会增加工友受伤嘅危险噶。啊，唔好意思啊，你系 你好啊 ，Dr. Joey。我呢就是龟大田我不是他女朋友我是他家姐。 Oh. 是我好爱锡我这个细佬我细佬实在太懦弱。 是你好啊咁曾小豪啊你是几时做嘢整亲 的哦其实要由我童年时讲起的啦。嗱我同你慢慢讲啊童年嘅时候呢我嘅志愿呢就是做一个专业嘅地盘工人。而我而家梦想成真我达到咗啦。我而家系个专业嘅地盘工友所以多得 Joey, 你点会听呢一个女人乱咁噏嘅我点会搬嘢嘅时候受伤先得㗎 我是你家姐咩呢个女人啊你有冇识尊重你听我 你家姐唔系女人嚟嘅。 好细佬就系咁冇礼貌嘅 ,Dr. Joey, 你认住佢佢地盘姑娘。 系啊你 认 你你会认唔到我我可以畀张相你我人包袋咗几张我派畀你一系。 哦好呢、个收工先再讲。 好啊好啊家姐听唔到啊 ,Dr. Joey 话收工同我仲有下文联络㗎你明唔明 六七个钟六七个钟咁曾小豪你可唔可以话畀我知根据职业安全及健康规例工友喺进行体力处理操作之前有啲乜嘢要做呢 多谢你嘅提问。 都唔知㗎啦。 多谢你嘅提问。我最喜欢就係啲人对我专业有一啲请教。 细佬你唔好死定啊剛才你真係嗌晒救命㗎喎。 Hey, 多事正所谓。 你係咪食咗三粒呢个止痛药吓唔得㗎喎。 我打咗三支止痛针添。我同你讲第一次进行体力处理操作之前工作地点嘅负责人即係我未升到做呢个职位係我老细。佢就要进行危险嘅评估最初步嘅先。如果初步评估发现这一项体力处理操作会有潜在安全和健康危险的话就要制定预防和保护措施来保护我们这些公司这么重要的资产、啊 嗯、果然是重要资产、啊、工友呢在做事的时候受伤往往都是因为不良的姿势或者不正确的动作所致的例如搬运物件的时候背部过分弯曲或者腰部过分扭动又或者经常或者长期重复同一个动作而期间缺乏足够的休息令到身体过分操劳都会增加受伤的机会的。那这些问题又应该怎样解决呢 应该跟我看场戏。那我们休息一阵就好好的了。 是啊 是啊。 还有不要回那么耐工咯、是。啊这个我知道 Dr. Joey。人手搬运的时候呢想减低扭伤整身的机会呢除了呢要用正确的人力提举姿势呢还可以尝试改变物件的重量和那个形状。例如呢将大包的物件分拆成小包咁可以减低重量和体积嘅，绝对唔可以咧提举过重的物件，同埋要将嗰啲货物放在适当的高度，减少伸展距离同埋弯身嘅。 其实家姐 咩啊？ 爸爸妈妈出世嘅时候已经好努力想尝试改变你嘅重量同埋形状，但系都做唔到。 多谢 Joey， 你估我哋嘅童年真系好悲哀嘅，真系。 多谢 Joey 具体我伤心事。 讲翻正题啦，多谢 Joey， 主管仲可以为工友安排多元化嘅工作。 我哋屋企好需要你嘅，多谢 Joey。 系啊，你需要多得咗，我需要多得 Joey。等我哋可以间歇咧，就运动身体各个唔同嘅部分，等啲肌肉咧有时间复原。当然咧，有足够嘅休息时间同埋实行呢个轮流工作都好重要嘅。 所以我想唔做啦，细佬。 你其实一路都冇做嘢嘅。 啊，一阵隔篱仲有心理医生部嘅，你哋方便可以。 好啊好啊，系咪都系你主诊噶？ 就有第二个咁男仔嚟嘅。 好啊好啊， 咁我冇事啦。 咁仲有啲咩可以做？ 咁要減少喺搬運時受傷咧，其實有啲嘢可以幫到手嘅喎。 機械輔助，你唔係同我爭嘅咩？機械輔助設備，哎呀，家姐你做咩同我爭啊？多得 Joey 問緊我噶嘛？阿多得 Joey， 嗱就咁樣嘅。我雖然係個地盤工人，但我都係個有車階級嚟嘅、 嗯， 手推車、手動折車， 唔好坐啊！ 唔係呢啲咪我嘅車咯，手推車同埋手動折車，你肯上嚟嘅我就願意推，我可以將你帶到天涯海角，有效協助工友搬運寵物。 我得 Joey 對唔住，我帶錯我細佬嚟，真係。 好， 你今日应该唔好翻工，你错咗。 但系估唔到你哋对呢啲职业安全咧都几熟悉。 系我就唔系你哋啊，我家姐系唔熟噶，我同佢都唔 系 好熟。 佢系一个地盘工友嚟噶嘛。 系啊，你继续啊，Joey。 但头先都讲过噶啦，工作环境咧都系容易令到工友受伤嘅因素嚟噶，点解咧？ 多谢 Dr. Joey， 你开始对我的工作环境产生兴趣，亦都系对我个人想要了解咧，系踏出咗好重要嘅一步的。 佢系质疑紧你嘅，点解一个专业嘅地盘工友可以搞咁多事啊？ 嗱，我系会回答你嘅 Dr. Joey， 因为咧缺乏足够嘅空间，系会令到工友唔可以用一个正确嘅人力提举姿势嘅，亦都唔好系嗰啲唔稳定啦、唔平坦啦或者湿滑嘅地面上面进行体力处理操作，因为都会增加我哋滑倒啦、绊倒啦同埋失足嘅危险，以及额外的体力要求，但是你放心，无论我怎样跌倒，我都不会砸亲你的， 永不放弃。 如果遇上恶劣的天气，譬如强风或者暴雨，我一定会为你担遮，我会为你挡风遮雨，我们不会令到工友受伤的。 现在看医生啊，做什么？你写论文吗？ 不好意思啊，是。 但是又啱，所以作为主管的呢，就要为工友提供足够的空间，让他们可以用正确的姿势工作，地方的照明、通风、温度和湿度都要维持在合适的水平，还要改善路面不平、不稳或者湿滑的情况，减低工友跣亲或者棘亲的机会。 嗯，细佬。好，你记住啦，但我听 Joey 咁详细咁同你讲，你真系要好好保护自己，绝对唔少得一套合适嘅个人防护装备嘅。你开工嘅时候，会唔会老细俾咗你之后，你舐手劈咗佢着都唔着，为咗要顾住你嘅形象啊？细佬你唔好啊， 绝对唔会。 而家一定要全身个人防护装备要做足嘅，细佬，点望养你一世要。 但系咁，你又会着啲乜嘢个人防护装备咧？ 两个字 ，full gear， 由手开始，戴手套，保护皮肤免受磨损。我拖住你嘅时候，我只手绝对唔会鞋嘅，穿住防滑嘅安全鞋，减低跣亲同埋脚部俾宠物压伤嘅机会。我陪你行街唔怕攰嘅，仲有着适当松紧程度嘅工作服，唔会阻碍身体嘅运动，做起嘢上嚟可以挥洒自如，工作顺利啊！ 奇怪啦！ 奇怪啲乜嘢？ 奇怪点解你下下都着啲保护衣，都话要系啊同阿 Doctor Joey 一齐咯？ 多事家姐，多事。 呢、這个其一啦，啊，其二系点解曾小豪你对呢啲体力处理操作安全守则咁熟悉，但系点解仲会搞到自己脊椎骨痛嘅咧？ 问得好，你已经超越咗对一个病人嘅关心，你当咗我系朋友啦，咁我都即管话你听。 唔好意思啊 ，Doctor Joey， 我细佬系咁。 其实我连续三晚打机打通宵，搞到周身痛。 Doctor Joey， 我真系对我呢个细佬，你有冇搞错？你真系嘥咗我大半日时间，我特登嚟同你睇。 咦，唔系 ，Doctor Joey， 听你把声唔系好似琴晚同你打机嘅时候一齐喺网上连线嗰个玩家嚟嘅咯？原来就系你。 好，陈金，俾你八折。进行体力处理操作，不要找自己的腰骨来搏啊！我是 Joey 大祖儿。 另外呢，如果有任何关于不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要投诉的话，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去到劳工处的网页 www.labor.gov.hk 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又或者打电话去到劳工处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开心只有自己，伤心只有自己可处理。爱上自由，无需太顾忌。 好好拥抱自己，茫茫人海相识你，说我未能太过喜欢你，谈情像戏必须演技，长夜太短倾刻神气，承诺太重看似太美，能忘记不需要记得起，最好天光之前分开走，未到副歌的前奏，就似一杯香醇的酒，投入刹那享受，抱你到天光之前松开手，别了前夜也不想以后，好朋友，亲昵的好朋友，吻过便足够，应否相信自己都可找到幸福的结尾，爱会迷失与妒忌，一刻心醉梦死，如何才可捉紧你，承诺太重看似太美，能忘记不需要记得起，最好天光之前分开走，未到副歌的前奏，就似一杯香醇的酒，投入刹那享受，抱你到天光之前松开手，别了前夜也不想以后，好朋友，不要让感情变伤口，最好天光之前分开走，未到副歌的前奏，就似一杯香醇的酒， 风骚最近有一个 A 级主持， 我咁大个女都未试过 A 级，唔知系点嘅咧？嗬 ？A 咧即系尖啦，咁如果有十个 A 嘅话，就即系 尖尖尖尖尖尖尖尖尖， 哇！好多个啊，好多个啊， 好似都唔够十个喎。 我唔怕，因为我哋今日嘅呢位嘉宾主持，佢一个可以顶十个，佢系十优状元嚟噶。 喂，咁耐之前嘅嘢唔好提啦，同埋咧，我冇十 A 嘅。八个啫， 哇！我哋风骚终于有个状元出咗嚟啦，你系边位啊？ 我系 Chris 梁彦忠。 请问我哋大家个袋里面有冇一支润唇膏？ 有， 你有冇啊 ？Chris， 我冇噶，不嬲都唔搽噶。我试过有一次咧，去拍节目啦，又系啊，谂咩十分中文都位讲啦。 哎呀，真系啊， 去咗 万亿里啦， 好干嘅内陆地方。 系， 跟住咧个嘴唇爆到咧，系个导演同我讲： 你流晒血都 系有事，有血， 都唔新世纪嘅大佬， 得唔得啊？你想唔想慢慢去查先？如果唔系出唔到镜，好恐怖，吓亲观众啊！ 哦，直情系去到一个出唔到镜嘅地步， 因为有血咁样渗住出嚟，咁你个大头 close 咪见到你。 系啊，通常好多咧，即系男士咧都系甩皮甩到咧， 即系啲人望住直接话，可唔可以俾搣佢 真系啊，不过好彩，即系近排嘅，就算红火咧，都不至于咁样去。以前系会干到咧，嗰个湿度系去到20几嘅时候咧，真系起晒皮噶嘛。 会嘅，会嘅，系啦。咁但系有好多，譬如唔好话治症啦，较为保养嗰啲咧，你可能去到而家53%咁上下咧，哇，有啲都查定先噶啦。即系甚至乎啲人查到个地步咧。每分钟都查咁滞喎， 我最近都见到你查， 我冇查， 我见到你咁样查咗嘢嘅， 我冇查嘢喎， 抹嘴啫嘛， 抹嘴我都冇用唇膏， 你留意佢做咩啊？ 冇，我见到佢喺度查咁样，咁样 你睇到啲乜嘢啊？你 抹嘴 就我惊， 翻咗几日工开始有少少幻， 你有啲幻觉，唔 系 我 望住佢都幻， 系啦，你望住我，然后谂起查嘴唇呢件事，好惊喎。 你系咧啱啱封支 book 之后咧，佢喺度谂啊。 你耳边有啲咩声音开始？ 我唔愿意再投入呢一个题目啦， 好 啦，继续接。 润唇膏点查？ 系润唇膏， 系啊。其实因为我睇咗呢单新 闻，你都睇咗啦。未睇之前， 我坐喺度。 你觉得有冇即系考究过点查润唇膏先至系啱嘅？ 认真啦，咁一向查唇膏咧，女士们咧，就算唔好话男士、女士咧，都系咁样 查啫嘛。 向住即系由左至右，右至左，左至右， 都系吻落去噶。 系咁喺度揩来揩去，来来回回噶嘛。 系啊系啊 系 啊， 系 啊。 但你会好大力咁揞噶， 我会噶，我会噶， 好润先得。 系啊，会啊会会。 好润咧，最主要睇下你买咩。咩質地嘅潤唇膏？係如果你買膏狀同埋有啲 gel 狀嘅，有啲膏狀嘅， 有 gel 狀 嘅 ，gel 狀啊， 即係就揾出嚟直接就搽上去嘅 gel 狀咯。你知唔知咩叫 gel 啫？ 咁如果 gel 嘅話，佢咪唔係一支咁，即係佢要 係咯，咪 一 個蓋咁樣啫嘛。 gel 都係 gel 都係 G 狀 G 狀啊，咁樣 gel 出嚟咯。 佢而家攞好似牙膏咁樣 擠出嚟。 咁你點樣搽上去？你用手指咁樣印。 咩？佢直然有個嘴唇嗰個咁樣咁傾斜度咁樣 咯。我都係照咁。 一样嘅，一样嘅，但有咩分别咧？ 因为佢咧就 润啲， 比唔系啊，比较咧即系叫gel 状，唔系咁固体嗰只咧，固体系唔同噶嘛。 我知得噶，固体我哋明噶，唔使梳过去睇嗰度。 睇 唔出你咁滋整 喎。擦纸胶咁嗰啲咧，呢只就麻麻地嘅。咁gel 状咧就可以咧窿窿罅罅咧缝补补嘅可以。 哦，嗱，同呢个窿窿罅罅有关嘅，因为咧嗱，估唔到咧，佢话日本啊，佢哋有啲美容专家咧就话俾你听咧，点样擦润唇膏先至系啱嘅。佢仲要懒惊人咁话俾你听，有九成人都系。查错咗方法嘅咁样， 即系嗰啲90% 都答唔到嘅题目， 系啦系啦，13亿人民都震惊的事实， 系啊 系啦， 答中智商140， 系啦，咁但系结果我睇完之后，咁真系中我哋三个加埋嗰度错晒啦， 系啊系啊，冇错， 系啊， 咁你通常都会系咁做， 佢话大部分人咧，嗰九成人咧都系左至右，右至左， 系啦，不停重复嘅， 横向去查润唇膏嘅，但系佢话咧，全部都系特打咩嘅，佢话因为点解咧？嘴唇咧有唇纹嘅， 系 啦，其实真嘅你望到嘅， 就系咧个唇纹，你要因应翻个唇纹咧嚟吻落去先得嘅。 我哋啲唇纹咧就大部分都系打直嘅，深浅长短咧就系咁样形成个坑。佢如果你打横嘅话咧，咁你咪信唔到佢个纹理咯。 喂，但系咁样，系啦，我想话点解我哋都会系咁样打横咧？因为好多个嗰啲电视嘅广告卖唇 都系 咁 样 嘅， 系啦， 佢哋咁样。打橫過去， 佢 飛過去噶嘛？ 佢好瀟灑咁樣嘛，喺你面前播十秒喺度上下上下上下， 係啦。佢而家話正確嘅做法就係阿 Chris 頭先講一樣咧，就係上下升降機咁樣咧，嘟嘟嘟嘟咁樣上下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佢話咁樣咧先至可以咧，根據你嗰個唇紋嘅形狀啊、組織纖維咧，就填到密曬。 其實聽落又 make sense 嘅， 冇錯。 即係好似你去切肉咁樣，你唔會唔信個紋理切，你會切到啲肉係唔靚噶嘛？ 頭丁解牛咯， 係咯，即係你見到啲。牛嘅紋你咪跟翻嗰個線切咯。 喂， 但我明白啊，但係問題係咧，你通常咧，你都會依起呢個嘴唇，即係比較俾佢堅挺啲嘅。 係。 咁去抹落去噶嘛？你明白？ 堅挺嘅嘴唇都係第一次聽。 咁 有一種肌肉感喺度啊。 係啊。 可以用飽滿啦。 你平時有冇專注練個嘴唇肌肉？ 因為 你咬個牙齡，咬爆佢。 係咁 你笑嘅時候，你個嘴唇係會堅挺咗噶嘛？但係你當你唔講嘢喺嗰時候，嗰啲肉咧就會鬆噶嘛。 我話拉薄咯。 係咯。 拉薄咗。 封口同埋輕盈咯， 即係個罅會拉開咗。 係啦，咁你拉開咗，你自然咧就會好容易咧。你搽嘅時候，你會拉開嘅時候，你就會順，即係嗰啲叫做潤唇膏會入曬落去裡面啊嘛。如果你就咁就咁唔講嘢嘅時候咧，嗰啲肉係鬆嘅，鬆嘅時候梗係有罅啦。 嗱，佢話第一一定要垂直咁搽先至啱數啦，咁樣。咁第二咧，佢就話咧，搽嘅時間咧，佢係要分嘅。佢話有啲人。 得闲就搽咧，原来会越搽越干嘅。 点解咧？ 系咯，系咪因为佢嗰个成分就好似你搽嗰啲保湿嗰啲啦？ 佢会觉得咧，咦，你好唔够啊，整整下咧，佢就唔够俾你啊，即系话个皮肤都有反应翻俾你嘅，即系好似成日话印入面油脂，你越印就越多。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明啦，即系你洗面咧洗得太干咧， 冇错， 咁啊面就觉得哎呀你唔够水分，俾翻啲油份你又仲油咗。 系啊， 咁 佢话咧，原来朝头早刷牙嘅时候咧，就系嘴唇最容易干燥嘅时间，所以佢话。你在刷牙之前刷润唇膏， 系咯，其实你都会觉得吓，咁、 啊、 我刷完之后我咪成口， 咁就冇晒咯， 咪即系冇晒。 嗱，好复杂喎，佢呢度话早上刷牙时就系最容易干燥嘅时间，即系刷紧系最容易干燥， 咁你就要刷牙前， 咁刷完之后系咯，咪又会攞口又剩噶嘛，定系要好似搽防晒咁咧？即系刷完之后等廿分钟嘅，等佢真系。 润翻先，实 咗啦，系啦，你先再去刷咧。 好啦，咁最浪漫嘅搽润唇膏方法系点样？ 就系、是、 对方嘅嘴搽， 就系喜剧之王里边周星驰同埋张柏芝嘅搽法啦。你爆晒刷又唔搽润唇膏啊？咁你帮我搽咯。好啊，攞个嘴嚟啊！哇，使唔使问下张柏芝嗰阵时佢打横定打直嘅咧？ 但呢个刷咗牙先好做。 系，听日见， 拜拜。